早晨啊，朝早6:11嘅早上啦，咁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嘅酷热天气警告喺朝头早咧都系生效紧嘅吓，咁啊晨早流流都系热辣辣嘅，咁啊希望大家对工作啊对学习嘅热情都系好似呢个酷热天气警告一样咁澎湃啦吓，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热啊嘛，咁都要揾下啲办法氹翻自己开心嘅。咁啊28度嘅气温，咁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你哋好啊，直播室入边咧咁啊先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咧，就同大家见面。咁啊，转头咧，啊，其实 Vicky 都已经喺度噶啦，不过转头佢先至同你哋倾下偈啊。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一日都要战胜今天的自己，原因是因为我们都要进步，不是下下跟人去到比较的，即自己去很多时做晨光有个环节叫做亲子百分百啦，很多时都会明白到原来小朋友呢即系成日听到父母就系讲佢啊，你睇下隔篱阿强几劲，你睇下隔篱阿坚哥几劲，你睇下阿华妹几犀利咁样。咁其实呢啲说话都系唔好嘅。我哋应该系要同昨天嘅自己不断去到比较，然后每一日都发觉自己，哎，我有进步、啊。所以我哋要懂得咧，令到自己提升嗰个嘅水平嘅时候咧，就有啲嘅技巧嘅。咁例如我哋可以喺一啲安静嘅地方嗰度，去到尝试下自己提升自己嗰个嘅心灵嘅素质啦，或者做下一啲阅读啊。我哋都要明白咧，当冇人支持住我哋嘅时间，我哋亦都要学会咬紧牙关撑过去嘅。所以有好多唔同嘅歌都系讲咬紧牙关咁样。在我们的心理素质上面都明白一样的事情，就是有些事情过去了的，既然没办法去到追得回转头，即时间过了就没有了，时间也都不等人的，那我们都要埋手向前、啊、努力做好的现在这样。凡事对人都是应该是温文有礼，千万不要那么容易发脾气，大动干戈不单止伤害自己的身体，更加就伤害了人和人之间彼此的感情。还有最重要，你在除了是学识上面素养上也都要不断去提升和进步自己，学识宽恕别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当你学识了宽恕别人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到原来身边每一日人哋对你的宽恕都一样非常之大。 放得低，谁在意原因？曾历挫败伤感已不需慰问，让我的将来感激今天的障碍，跌下又再起起。 你拼命逃跑，最努力寻找依靠，你路靠这个地方实在太过嘈吵， so nervous， 太逼太多嘢被压抑，未有放弃的态度又起飞，一朝一夕向前行，不要回头，时间从未停留，光阴不断流，走到最后你发现没人愿意为爱留守，再没人会为你作出最后挽留。已经受够，已经觉得无法忍受，懦弱就好像一个永远止不到血的伤口，想放弃可以找到太多藉口，想挽留就只需要一个理由，生命由自己编写，就算命运编歪，紧握拳头到最后不需要别人施舍，条路越行越斜，就算攀山越野，只要到达顶峰你会发现新的视野。曾几何时我充满理想斗志，曾几何时我感到落魄失意，曾几何时我觉得自己好似好似一个被遗弃的孤儿，事与愿违，好多事都不受控制，付出所有心血都可以一一白费，是想得太过美丽，是现实太过实际，为生计是不是人生的真题。 放得低，谁在意原因？曾历挫败伤感已不需慰问，让我 of what we have, don't judge the good or bad, the evolution of one. From the streets to a cozy pad. From the rhymes in my head to dropping them on a track. I'm chilling on big stacks, I'm killing on the music. I made it for my fam so we all could be. Lifestyle so set, my inner child so blessed. So flow with the blue skies, keeping the dreams high. 挫折中能磨练我藐视伤痕，怀着赤诚开辟你的新圣地，愿我的将来输出前进的快乐，我在为我鼓掌。别人未可以代你掌控人生。 郑秀文的作品《战胜自己》，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有阵时咧，揭揭报纸嘅时间咧，都会见到几多嘅消息同即系我哋嘅重建啊，市区嘅重建系好有关系嘅。不过之前咧都睇睇天气，大致天晴，日间系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4度，新界再高多2-3度。咁啊，稍后局部地区咧系有骤雨噶，吹轻微至到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啊，持续酷热啦，亦都有几阵嘅骤雨。星期三气温达到34度或者以上。嗱，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另外，酷热天气警告朝头早咧都系生效紧噶啦。头先讲开咧就系市区重建，其实我哋见到旺角又好，深水埗都好，荃湾都好，都有好多咧就系市区重建嘅计划嘅。咁啊呢个都唔系话即系特别新嘅新闻噶啦。咁啊但系之前咧其实都有有媒体咧就报道过啦。咁啊市建局咧就话到其实荃湾咧就仍然有一个好大嘅发展空间嘅，因为中间亦都譬如一大嘅旧区啦、工厂区啦、海滨长廊等等嘅地段嘅。咁啊但系其实对于社区嘅设施咧，其实仍然系有不足噶。咁啊亦都有一啲譬如系楼宇老化失修嘅问题啦。咁啊，局方亦都话到，咁啊已经委托咗咧就顾问就向即系研究范围嗰度咧就派发呢啲嘅问卷啦，咁亦都会喺街头咧就进行访问，即系你呢段时间有冇咧就接触过呢一类型嘅叫做调查啦。咁其实荃湾嘅地区规划亦都咧就系将喺呢个研究上面分咗就系叫做核心区域啦，以及咧就机遇区域两个嘅部分噶。嗱，前者咧就大概涉及大概系有79公顷嘅土地啦，嗱涵盖荃湾市中心一带嘅旧区，咁啊东至到德士古道，南至到杨屋道，西至到大涌道，北至到西流角路噶。嗱，范围咧就超过80%嘅楼宇，咁啊楼龄都超过50年噶啦。咁另外你话机遇区域嘅话咧，咁啊涵盖咗就荃湾东嘅工厂区域啦，荃湾嘅海滨长廊，仲有就全景围同埋茶湾国工业区一带嘅闲置嘅土地嘅。 咁而家佢哋话到，其实荃湾仍然有好多嘅发展空间啦。咁啊，唔知道你自己认唔认同啦？咁同一时间咧，亦都要即系谂下啲旧嘅楼宇点样去到处理，点样做得好啲。咁同埋嗰个叫做荃湾区内嘅行人天桥网络咧，就未能够覆盖市中心大部分嘅旧区，但系旧区啊，咁故此重建计划亦都咧就着眼加强咧就行人天桥同埋市中心嘅连接性同埋呢一个嘅畅达性嘅。咁我自己即系虽然我唔系住喺荃湾啦，亦都唔系荃湾嘅居民啦，但每次我去荃湾嘅时候咧，都会觉得佢个天桥嘅网络真系好犀利嘅。即系基本上我喺天桥上面咧，除非我去到我嘅地方，如果唔系我都唔使点样落天桥。咁但系在于以你话如果荃湾嘅居民嘅话，特别系头先。報章都提到一啲舊區嘅話咧，可能就需要令到嗰個天橋嘅覆蓋面咧就嚟得更加廣闊啦。咁我諗真係好犀利。其實我心入邊每一次去到荃灣都有一種重慶嘅感覺啊！即係大家如果有去過重慶都知道，其實佢有個好似架空嘅城市咁樣。咁所以咧希望喺呢一方面咁啊重建嘅又可以有更加多更加切實嘅方案可以幫到啲市民，咁啊令到大家咧可以喺一路重建嘅時候，一路有一種咧就好舒服嘅感覺，又唔需要咧就係俾到有好壓力大家啦。重建亦都係需要咧就係慢慢咁樣去到做一步一步咁去到建設，唔可以話一日就建成嘅。我自己都鍾意睇住一个城市慢慢咁样变化，因为我哋同埋城市都系一样，每一分每一秒都喺度呼吸住，而我哋同城市都系一样共同成长。 雨花慢慢慢慢慢慢白了，回忆慢慢慢慢慢慢忘了，放手不放手也都难得，坚如磐石也慢慢融化，热血慢慢慢慢慢慢凉了，冷漠慢慢慢慢慢慢关了，时间是虚的，人是活的，漠不关心渐渐潸然泪下，爸爸疏忽了，爸爸妈妈老到妈妈屋檐下，上几代的莲花锥心刺痛，散不掉一场造化。 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今日咧虽然好炎热，好炎热啊，但系今个星期尾咧应该咧都会落雨、哦，咁落咗雨咧个人就会舒服啲啦，大家都会开心啲。但系为咗舒服啲咧，其实好多人咧都会喺落雨天嘅时候咧就系、是、开呢一个抽湿机啊。但系咧使用呢个抽湿机嘅时候都要小心，因为错误使用嘅话咧都会有机会酿成意外，所以就有报道话提醒各位就系、是、要小心啲用啦。唔少人都觉得抽湿机抽到湿就会放啲衫喺上面，但其实咧咁样都好危险噶，因为要小心啲，避免啲衫咧跌落嚟，咁样咧就会令到咧焗住咗个机体咧就散唔到热啦。同时有一样嘢咧好重要嘅，就系、是、好多人都会忽略嘅，就系、是、抽湿机应该咧要系用呢一个独立嘅插座，因为抽湿机啊系高电力嘅电器，要避免咧使用呢个延长线。去减低延长线因为温度过高而起火，同埋最后一点就是记住抽湿机同我们的墙壁家私要保持 50cm 的距离，要保持入口、出风口和入风口，空气都是流动畅顺的。不过无论什么天气都好，最好就是确保我们的屋企电器是安全。如果大家都想知道多一点的话，都可以上网了解多一点。 前合唱时代歌，举重后肚饿，临睡前就抱菠萝，挑选了每段配乐，通通以女镜逐格自拍的我，怕爱火抹去后眉目会淡黄，想拍下每串烟花将你的健康写照，十万金链一刻不见灿烂。千百度世界最怕笑，继续信人活过总有心跳，全部故事各自记录，提及我还你尚在做潮流，那么疯疯癫，我渴望延长也干杯好气候，全部故事继续跳动，平淡有愉快尚在中，流连过多少多少擦过残留了火花可触碰，入这幕图像凝住我如滑波，于爱震荡，然后传入记忆囊，惊险与快乐每幕，终点也想再大脑直接收藏，放个空播放着回味都不错，看着最高大力得意看似极渺小，细微了，还是会加快心跳，全部各自各自记录，提及我还理想再中。 早上6:29，28度的气温啊，我哋一首嘅作品啊，嚟自欧子林嘅《尚在中》啊，听听6:30嘅新闻简报啊，转头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16号载人飞船今朝9:31发射升空，三个航天员分别是景海鹏、朱杨柱和桂海潮，由景海鹏担任指令长。景海鹏话，乘组由驾驶员、首位飞行工程师和首位载荷专家组成，这个变化意味着他们将会承担更加复杂 繁重艰巨的任务，他们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圆满完成任务。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说，非常期待这一次太空出差完成每一项工作任务。载荷专家桂海潮相信，在乘组的密切配合之下，一定能够圆满完成使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载人飞船入轨之后，将会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舱三船组合体。在轨驻留期间，乘组将会迎来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的来访对接。神十六三个航天员计划今年十一月返回东风着陆场。北韩朝中社报道，北韩将会在六月发射军事侦察卫星一号，以及时监测美国的军事活动。报道引述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炳铁表示，即将发射和试验的军事侦察卫星一号和多种侦察工具，对及时追踪、监视、提前压制和应对美国和他追随势力的军事行动，以及加强北韩军事戒备，都是不可或缺。李炳铁说，美军向半岛地区调派空中侦察武器的作战和监视范围，对北韩和邻国构成严重威胁。北韩将会全面考量当前的威胁和潜在威胁，全面加强战争威慑力。翻嚟本港，第二期消费券将会在7月16号发放。如果是新登记人士或者需要转换领取消费券储值支付平台，需要在下个月5号至27号完成登记。如果市民决定不转换，当局会继续沿用上次发放消费券的做法。合资格香港永久居民和新来港人士可以获发2000元消费券，透过不同入境计划的合资格来港居住和升学人士将会获发1000元消费券。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料将会为市场带来130亿的消费力，希望可以进一步巩固复苏动力。港车北上昨日和今日接受登记抽签，运输及物流局说，截至昨日下午5点，有大约9500架私家车成功登记，亦都收到部分未能够登记的个案。调查发现是运输处电脑程式出现问题，并且已经修正。当局说星期三会公布中签结果，中签者再在指定日期在网上递交申请文件。所有透过港车北上计划前往内地的汽车都需要到位于元朗的内地指定验车机构中国检验公司验车。当局预计提交申请之后大约10个工作日，申请人就会知道是否获批，成功申请者会获发内地的电子牌证和运输处的许可证，可以在7月1号起揸车前往广东省，但是需要事先在网上预定指定出行日期。每日实际可以经港车北上计划到内地的车辆数目会设上限，若果人数太多会抽签决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三气温达到34度或者以上。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5%，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大家好，我是吴伟伦。我小时候成日听心机，因为我妈很喜欢听，每天都是一路听着心机，所以都在 电台上面听到好多歌，认识到好多广东歌。今年是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快乐，在这里讲声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 联系香港。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力制作《家信守一生推广运动之爱一世家书选举》。 如果你是选择电邮，只要填妥参赛表格，连同参赛作品电邮至 radio2@rthk.hk， 注明《爱一世家书选举》。 想知道更多有关《爱一世家书选举》的详情，以及是下载参赛表格，就可以击入家信守一生网页 rthk.hk/family2024。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6:37嘅早上啦，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咁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啊，望一望出边系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啦。咁啊，呢个叫做好鬼热天气报告，即系酷热天气警告咧。 系。 咁啊，生效紧嘅。 好热啊！ 同埋都好热咯，嗬。 系啊。 直播室有小白白猿海喺度啦，仲有 Vicky 喺度嘅。 早晨，各位早晨。 寻日咧，即系我自己屋企附近有个海滩，即系康文署个海滩，龙尾泳滩啊嘛。 好多人。 我寻日行过嘅时候。佢係36.5度咁樣，因為佢係温度計嘅， 係 啊， 真係好熱呢幾日，好熱， 好多人喺沙灘。 你都想去沙灘？ 唔想啊！我唔想，我心 諗你唔想落去浸下咩？ 唔想， 哇！ 好熱啊！ 即係琴日享樂時代，我咪有分享星期六去執垃圾嘅，去沙灘。咁佢因為我係一個秘密。行動嚟噶嘛，咁所以冇人同我講究竟要預備啲乜嘢，佢就話你帶多套衫啦，帶多套衫完咗之後換你會舒服啲咁樣。跟住你知唔知其他嗰啲去執垃圾嗰啲公公婆婆咧，因為其實都係比我哋年紀大啲嘅。咁跟住佢哋咧係直情著曬所有衫都係落得水，佢哋去到咁上下，因為好熱， 就浸埋落 個 水嗰度啦。 係啊，12點鐘嗰啲時間，我真係曬到正。我而家 12點鐘啊，應該叫啲長者就。 休息一下， 休息啦， 但系佢哋身體好勁嘅，佢哋好強壯嘅。但系佢哋一落水，我就我都好想落，但系我冇，即系我雖然有衫換，但系唔係泳衣咁樣咯。跟住琴日我翻到屋企，即系再 feel 下咧，我個頭皮都大曬傷咗。 係咩？咁搞笑，你唔戴帽？ 我唔記得咗啊！佢哋因为冇同我讲咩啊嘛，净系话户外，总之大漏咗好多嘢。其实但我好彩有带防晒嘅，我系应该 咁防晒，你唔会搽头噶嘛？ 唔系，其实我应该要喷一喷，即系发型师嗰边已经帮我扎咗两条边嘅，咁中间有条界啊嘛。 边你就谂住系挡太阳噶？ 唔系，但唔系挡太阳 咁搞笑咧？ 扎两条边系 for 户外活动咧，唔使咁舐气啊。因为我哋有阵时女仔如果唔扎头发啊，或者留啲音落嚟咧，其实出外景好辛苦嘅。 我都明嘅，我见我弟仔都系。 系啲风一吹咧，系你仔仔，你细仔系咪？咁就系因为嗰日扎咗两条边，想扎实啲，唔好咁容易乱啲头发。就系中间嗰条界，我而家就系中间嗰个位好痛啊！ 哦，而家都痛紧噶？ 痛紧咯。 哦， 系啊，所以应该系会甩皮添噶，真系会 咁搞笑。 你冇试过晒伤头皮咩？ 我好少喎。 我已经试过噶啦，又系做嘢，又系有啲真系你冇得去遮阴位去做嘢外景咧。有阵时系真要直晒嘅。嗰啲时间头皮 系 最伤。 你又唔习惯咯。 系啊，唔系同埋冇得戴帽嘛。你拍摄其实都 是的，遮住隻眼又不好看， 即他們會覺得不好戴不如這樣的。 是的，那反轉個 cat 帽，即有騎樓那邊在後面，那 你 不是不會遮到隻眼， 是 的，那又遮到個頭， 是啊，下次試一下。 做咩你都唔提你㗎？係 啊，佢哋自己就戴曬嗰啲運動帽 咧。咁咪係咯， 冇啊！嗰陣時我都冇，同埋我都冇嗰一日。 嗯， 係啊。不過咁熱咧，其實有陣時都會好想飲翻啲凍冰冰嗰啲手搖飲品。 哦，係喎、啊，其實凍咁凍嘅天氣咧，我除咗手搖飲品之外咧， 咁熱啊， 係啊，咁熱嘅天氣會事，咁熱嘅天氣咧，我就會買涼粉食。 哦，我都會 喺街市買一大串， 自己切係咪啊？ 係啊，自己切、啊。 我以前細個媽咪成日整噶，好好食，即係好似啫喱咁樣， 好似啫喱涼粉 嗰啲椰奶係咪定煉奶啊？唔係煉奶。 每個人食法唔同嘅。 你係點食啊？ 我就好簡單嘅啫， 就咁食。 加煮少少，煮溶啲黃冰糖。 哦 跟住咧，其實你落少少，跟住就咁食咯。 哦，我係花奶啊，好似冇記錯，就咁切咗一粒粒，然之後落花奶食咯。 哦，係啊。 我最中意就係多花奶。 有啲就椰汁都得嘅， 係咪啊？ 係啊，即係椰汁撈落去，其實都 係。或者其實啲牛奶都得嘅，應該。 其實你自己中意啦。 甜甜地嘅味咯。 如果你想做到好似坊間嗰啲嘅甜品屋咧，其實可以加雜果。 哦，系啦，加啲生果落去， 系啦，加芒果、 西瓜， 系啊，西瓜， 谂起都想 吃。哇，你出面卖40蚊一碗噶，你 贵噶啲糖水铺啊， 系啊， 即系少少 食水最深噶， 唔知点解。 其实我 应该 开糖水 铺 啊，我应该同糖水铺食水咁深。 咁我做姐姐啊，我帮手点，我够大声嗌，唔该，争一分啊！ 我呢度开一间，你嗰度开一间，喺对面铺。咁咪形成咗嗱，呢、這個咧係個商業嘅考量嚟嘅，啊、即係大家就會斷定咗呢一條街咧有好多甜品食，咁咪 win win 啦。 選擇俾大家係咪啊？ 係啦， 都係嘅。 即係波鞋街啫嘛，其實你見波鞋街啲波鞋啲波鞋鋪咧係集中埋同一條街噶嘛。 係啊係啊， 但係佢唔會全部一齊執笠噶嘛。 但係好似係同一個集團。 梗係啦，咁如果我又開你又開嘅，咁我哋暗瓦底都同一個集團啦。 咁都叫嘅神光集團咁樣，可以開個神光糖水鋪， 係喎、 啊，又幾好喎、啊。即係如果夜晚咧，夜晚先開，我唔使開麥啊嘛。跟住之後又可以見下大家，大家可以過嚟食下糖水，大家吹下水係嘛？ 係啦、 啊，都幾開心喎、 啊。傾下偈咁樣，啊啊、都 OK 啊。 係啊，嗱，啱啱就講開嗰啲手搖飲品啦，其實坊間咧有好多，譬如可以俾我哋選擇嘅有啲爆珠啦，你有冇食过啊？益力多嚟嘅 爆珠嗰啲咧，就系我食过一只荔枝爆珠，好似 系咪啊？好好食 嘅 嗰啲 咩一咬咬落去咧，就卜一声就飙到，好似有啲荔枝汁咁样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跟住有啲人又会拣珍珠啦，跟住有啲人咧拣呢一个仙草啦，系啦。咁其实呢一啲咧。大家都會覺得好有口感啊嘛，飲嘅時候， 是啊是啊， 你自己中唔中意揀呢啲 啊？中意啊，我就中意仙草個感覺都好好中意，因為仙草個感覺咧就輕好多嘅， 即係好似啫喱咁樣， 係即係佢又有啲好似小朋友嗰啲啫喱，但係佢好似再感覺係再輕身啲嘅， 再輕身啲、啊。 我感覺上係咁樣。 嗱，其實咧，我今日就係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呢、這、一個，原來仙草咧佢嘅健康程度係比珍珠多嘅。即有好多人咧都好中意想要个咬口啊，有个口感啊嘛。咁、但系原来珍珠咧，你知唔知佢用咩做噶？佢当中系用咗一啲蔗糖。咁所以就变相佢个糖分咧系好高。 系啊 好、 啊、 容易咧令到我哋个血糖上升啊。咁但系相反咧，原来仙草好有呢一个膳食纤维噶。佢系含有呢个维他命 B 同埋维他命 C 啦，同埋佢有解热啊嘛。即系我哋食嘅时候咧，虽然饮下呢啲冻冰冰嘅嘢，但系又可以解下热咁样。咁、最紧要佢嘅糖分唔系好高咯。所以如果大家即系夏天嘅时候，如果想饮啲手摇饮品，又想有啲咬口，我觉得大家可以选择下仙草都唔错。 我发觉咧喺我即系人生入边唔同年。唔同年代，我自己唔同年代咧，我选择呢个手摇饮品咧，系个口味系有啲改变， 有改变嘅。 我当初咧，因为珍珠奶茶本身呢个款式咧，我唔系成日嗌嘅，我通常咧，因为我中意香芋，但我唔食芋头嘅，但我中意香芋。 哦、你中意香芋阵味， 系啦。 但系我觉得有阵时香芋阵味有啲搞，因为我食芋头。 哦，咁啊啱啦，就是、因为你食芋头，所以你唔中意香芋嗰啲嘢，因为你觉得假。但我唔食香芋嘅。即 系 我唔 食 芋头， 你就食香芋。 我就中意香芋啲假嗰啲味嘅，系啦。所以咧就一定系有人中意嘅呢啲嘢。咁我就 中意唔中 意。所以我开头嘅，我记得我中学嘅时候咧，饮啲手摇饮品咧，我系嗌香芋珍珠多嘅。 哦， 系啊， 冇食过呢个嘅，系咪真系七彩颜色嗰只啊？ 唔係，咪紫色一杯啫嘛，跟住加啲珍珠落去啫嘛，係、 哦、 啦，都係。 我以為啲珍珠係紫色，係 唔係噶？香芋珍珠就係、是。嗰飲落去嘅時候係嗰啲，即係嗰啲液體係香 芋， 係啦， 跟住就有珍珠喺入邊， 係啦。咁跟住有段時間咧，就開始轉咗做嗰啲咩，有隻叫咩柳橙，又唔知加綠茶，又加啲乳酸咁樣嘅，咁、 啊、 都有飲呢一隻咁樣嘅。 我就好獨孤一味嘅，我淨係飲綠茶嘅啫。 你 哦，即係綠茶加鮮奶啊，烏龍茶加鮮奶，永遠都係茶配奶，茶配奶咯。然之後可能就係加鮮草啊，有陣時候可能加珍珠 咁啊，大家揾啲自己啱飲嘅，自己嗌嗌咯。 好。 世界太怪，秒秒也被震撼，辗转反侧，探一刻光分，为了追光，学会分心。霓虹灯诱惑人惶恐的心，如世界试探我，引诱我下陷。红酒跟香槟都很吸引，面对缤纷又未够深狠。人的快乐常燃烧光阴，如世俗。 九分嘅时候，揾嚟呢一首嘅歌嚟自布志伦嘅《光之道》啊。继续咧都系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咧，早上嘅时候都系生效紧噶，所以大家今天出门口嘅时候一定要注意住补水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 QL 系列邀请到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早晨，早晨，小白。 今日朝头早咧，想同 Mimi 一齐分享一下咧一啲早餐。嗱，早餐咧，我自己其实咧，平时咧就唔系话好准时食嘅。咁但系如果有得食嘅咧，我都会中意咧食一啲中式嘅早餐嘅。可能咧就受到以前细个啦，爸爸嘅。分圖啊！佢成日咧就點我嘅，佢真係點我噶。阿仔啊，落去買份報紙，跟住咧就要買碗粥，買條油炸鬼啊，整多個炸兩啊上嚟啦咁樣。咁我就好似郵差咁樣幫佢嚇呢度買，跟住嗰度送咁樣。咁但係諗翻起咧。 而家即係人大咗啦，如果你食粥嘅話，又要諗嗰啲升糖指數啊，又好似好勁啊。咁你油炸鬼又係油炸嘅，咁你炸兩又係油炸鬼啦，就加嘢啦。其實一炸嘢咧，我聽落去而家自己諗翻起，係咪都幾唔健康嘅咧？咁如果你話我又想食啲傳統啲嘅中式早餐嘅，咁係咪完全冇選擇㗎？ 其實健唔健康嘅咧，我自己接觸嘅咧，有好多都覺得咧，都仲係健康嘅中式嘅早餐。譬如佢哋會講我食下粥啫，咁我梗係知道油炸鬼啊、牛脷酥啊、魚翅之類呢啲唔好食啦，因為油炸。咁但係食下啲粥嘅話，其實都好 OK 啊咁。咁但係即係真係有陣時。即係唔好話營養師成日講，哎呀要小心啊！真係好多陷阱 嚇，咩升糖指數嗰啲咯，係咪㗎？啱唔啱㗎？係咪升糖指數嗰啲都啱㗎？ 嗱，升糖指數你講得係非常之啱嘅，咁但係都係一句啦。有陣時我都會講，即係如果唔係特別係糖尿病嘅人士，咁其實升糖指數嚟講，你可以自己關注一下是好事嚟嘅，因為升糖指數低啲嘅食物健康啲。但係如果你話，我都冇糖尿病冇剩，我想食下粥做早餐嘅話，會唔會對我好大影響？咁又唔會嘅，係咯。 哦，咁如果你話粥嘅話，其實有好多款嘅喎。 冇錯，冇錯。 及底粥啊，又艇仔粥啊，牛肉粥啊，即係個 menu 我都數曬。咁有冇話邊一款粥咧嘅配搭係真係會健康啲啊？ 咁其实你谂下最好嘅粥系咩粥啊？你谂下 白粥，白粥，真 噶叻， 好 dry 啊 ，Mimi。 梗系啦，嗱，咁点解话最好嘅白粥？你冇食材就少好多啲陷阱嘛，即系白粥你好简单就知道，用水用米，咁确实有啲可能会加少少油落去咧，去做，咁等佢滑口啲嘅，咁但系始终有限量啦，你唔会落好多油，见到哇浮晒上面嗰啲油，或者零粒粒咁，系啦，咁但系跟住之后你话好寡，咁就系睇你配搭啦，你加啲咩食材落去咧咁，咁有啲即系传统朝头。早嘅话咧，冇咁多花款嘅啲粥，都系艇仔粥啊、皮蛋瘦肉粥嗰啲为主嘅。即系另外可能一啲繁复啲嘅话，好多时都系到午餐时候佢哋先做噶。 哦，即系嗰啲花巧啲嘅粥咧，就可能午餐或者晚餐宵夜先至会有嘅。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譬如啊，仲有啲碎柚粥啦，朝头早都系多人会系啦。咁但系会讲下啲陷阱就系咩咧？譬如碎柚咁。咁啲牛肉又可能會有啲即係肥嘅牛肉啊，令到佢又滑口啲，跟住仲有炸咗嘅米粉撈咗入去嘅噃。 哦，咦係喎，炸咗嘅米粉，咦咁話時話炸咗嘅花生都係陷阱嚟㗎。 系啊，咁所以譬如柴鱼花生粥啊、艇仔粥啊嗰啲，又有花生嘅喎，咁又系会令到个粥会比较即系增加咗嗰个油分啦。咁你话皮蛋瘦肉粥正气啲啩？咁有好多即系中国都系讲正气，即系冇咁差啦，正路啲啦咁。咁正气啲嘅话，你可以讲瘦肉 OK， 咁但系到个盐分又超标咯，真系好犀利。系啦，咁所以其实你话一碗粥咧，而家都好多时即系有食物研究下都发现由皮蛋瘦肉粥至到去可能及底粥啊嗰啲艇仔粥，其实入面一碗咧已经有两至三茶匙嘅油喺入面咯，其实都唔少噶。 哇，咁我都听完唔系好敢食粥喎。咁如果你话我就咁食艇仔粥嘅，一阵又话鱿鱼，又话有胆固醇，跟住花生原来炸过，咁啊仲有啲猪皮又唔知会唔会又唔健康，咁好难搞喎。Mimi 系啊，系啊，咁仲有其实有好多即系除咗我哋讲脂肪之外咧，有个大陷阱就系其实啲盐分系好劲咯。 系 咁点解咧？一碗粥咧， 咸瘦肉粥。 系啦，呢啲咸瘦肉粥一碗可能去到已经千五千七毫克嘅盐分，记住一日只系二千。一碗就千五至千七啦。 哦，咁其实粥咧都有啲朋友中意食捞鱼皮嗰啲嘅。 系， 咁鱼皮又系炸啦，即系又系唔建议嘅，系嘛？ 系啊，嗱，咁其实一句啦，你想食嘅话可以去食嘅，咁但系就唔好视为一个即系中式早餐啊粥啊呢啲系一个好健康而日日去食嘅咯。即系你话我今日可能去出去食下粥，但我听日可能喺屋企会可能做下一个普通嘅芝士三文治，或者可能我第日又会食下麦皮，有阵时我可能又整个火腿通粉嘅，咁能够咁好地安排嘅话，咁我梗系觉得完全冇问题咯。但系枕住食嘅话，其实 實即係永遠都係有一樣嘢你諗住食嘅話，不但止阻礙咗你營養方面嘅各種嘅吸收啦，之餘亦都可能會有時真係偏多咗某類嘅即係一啲嘅脂肪又好、鹽分又好，就可能會即係一路路。積聚咯，咁就唔係太理想。 明白明白。咁嗱，粥咧，既然講開咧，都想講多少少。例如粥都分好多嘅，我哋先講譬如普通嘅生滾粥，定還是係嗰啲叫做普通就咁撈埋嗰啲粥啦，即係就係有不一樣。又或者係潮州粥嘅。咁其實幾種係咪營養成分方面就冇乜特別大嘅偏差 㗎？如果講生滾粥嘅話咧，其實生滾粥同普通我哋坐低可能一碗皮蛋瘦肉粥嘅分別，只係嗰個食材，即係佢本身個粥味加材料。咁而生滾你就自己可以揀啦。譬如比較即係健康啲嘅話，咁少啲油分就係即係魚片粥啊嗰啲啦，生滾魚片粥啊，或者可能一啲嘅話藕粥啊呢啲。咁脂肪上會好好多，咁但係即係都係要緊嘅個。鹽分其實真唔少，即係有時我會講話食粥好定係食面好咧，咁大家都係其實如果未一碗擺喺你眼前嘅話，大家都鹽分高㗎，真係都過千㗎啦咁。咁但係咧粥咧就真係你連水都灌埋落肚，咁但係 咁咪好咯， 可以唔飲湯。 有咁多鹽，咁我落翻啲粥水溝翻稀佢。 唔係啊，係嗰個粥水成個咁高鹽分。 哎呀，真 係慘。咁係啦，咁即係你成碗粥係真係擺曬落肚食噶嘛？但你食碗粉面嘅話，你可以決定唔飲湯噶嘛？咁嗰個鹽分會大減啦，咁係啦。咁 係喎。 咁所以即係粥嘅話，要小心。其實我反而會覺得小心鹽分呢一 part 啦， 係 啦。咁另外咧，亦都要知道粥嘅話，譬如生滾粥啊，呢啲嘅粥底，佢哋都係一啲已經煮爛咗嘅粥，其實佢哋嘅含米量係好少噶。 嗯嗯嗯。 系啦，即系我哋讲紧，如果滗佢出嚟好似一饭碗左右嘅一个粥啦，呢啲嘅滚烂粥嘅话，其实大概等于一块面包或者两匙羹嘅饭咯。 哦， 唔好多嘅啫。 咁呢个要即系要注意，原来食饭唔怪之成日话啲中国人讲咩啊？食粥啊唔饱肚啦，咁少米落肚， 系啦。 咁啊，咁潮州粥方面咧？ 咁潮州粥就唔同啲嘅，潮州粥你会见到啦，水还水，米粒还米粒嘅。 系。 咁所以佢就唔系滚烂咗噶啦。咁所以嗰个淀粉质嚟讲，佢嘅米量系会多啲嘅。咁我哋大概嘅讲嘅即系指引就系一碗饭碗嘅潮州粥啦。咁你会见到可能啲饭已经去到大半碗，其余上面大概有。可能講緊一厘米嘅水咁啦，係啦，咁而嗰個飯量其實已經等於兩倍麵包或者大半碗飯啦，即係比滾爛粥嘅一碗嚟講咧，兩倍嘅澱粉質嚟㗎啦，多咗。 哦，咁但係潮州粥就如果你仲要攞埋啲雞湯落去滾嘅話咧，咁佢又係要注意嗰個鈉含量喎，係咪？因為你潮州粥好多時候有毫毫都係鹹嘅喎。 是啊是啊，冇错啊，咁但係就会饱肚啲囉，如果食潮州粥嘅话。 嗯，明白。咁粥呢其实一般嚟讲都係用可能用中国米啦。咁但係有冇话返如果我用日本米、用越南米、用泰国米去到煮呢啲粥呢，其实嗰个营养成分又会有所偏差定係点㗎？ 營養上就冇乜大分別嘅，都係講緊個升糖啊，甚至乎個口感咯。即係日本人都可能會有煮下粥嘅，咁但係佢哋用日本米煮嘅話，個粥嗰個黏度啊、結度啊，咁都同我哋啲用即係。講緊嗰啲我哋 long grain 啦，一啲長啲嘅絲苗米啊等等啲，嗰個口感出嚟係會有分別嘅。 嗯，咁大家要記住啦，其實早餐咧我都淨係問到粥啫，即係例如嗰啲炒面啊、油炸鬼嘅咧都未入肉啊，咁啊唔緊要，又再揾阿Mimi咧就同我哋講，同埋嚟緊嘅時間咧，Mimi就會喺晨光大學嘅時段咧就同我哋嘅聽眾咧就見面噶啦。咁啊嚟緊好快脆嘅啫，其實星期四就已經喺晨光大學嗰度，我哋又可以再繼續講下呢個早餐嘅問題啦。 好啊好啊， 好，唔该晒 Mimi， 拜拜， 唔该晒，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好多、啊。最想做什么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声像我本分。 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7:08嘅早上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咧，早上嘅时间都已经生效啦。咁啊，朝头早咧喺直播室入边先有白健豪小白啦，咁啊，其实6点开始咧，Vicky 都喺度噶啦，早晨， 早晨， 系啊，咁啊，有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咧，要先同各位听众咧就睇一睇嘅。咁啊，今日咧由早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而另外一则咧，就系今日由上午嘅8点至到晚上嘅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嘅时间，该区附近会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间，该区附近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Vicky。 早晨 ，Didi。 我记得咧，即系寻日狮山隧道嗰度咧，即系睇翻啲媒体报道咧，就话到大致都系畅顺嘅，咁亦都话到啊，第一日用咧，咁啊嗰个嘅系恒常车龙啊，比平时长咗，我有睇到啲报道就话长咗350米咁样。咁啊，暫時我就咁睇嘅時候都覺得啊，我都係用獅子山隧道嘅其中一位市民啦嚇。咁我用嘅時候，我都覺得而家個當然一紮嘅雪糕桶喺度啦。咁但係都尚算係方便嘅。 你咁早就唔會有咩嘅緩慢啊，或者 我星期日嘅時候已經晏晝試咗 啦， 試咗第一轉啦。 聽到你講，係啊，非常之好啊， 即刻試下嘛。 但係琴日咧喺繁忙時間咧，我哋咧有聽我哋交通消息都知道咧係有少少車龍嘅，都唔係好長嘅，去到格田村啊、新田圍。或者世界花園咯，咁因為始終都係啱啱實施啊，可能我哋都要慢慢去適應點樣轉啊咁樣啦，係咪啊？所以之後總都有車龍。 而家行車線咧，我就覺得其實比之前咧係少咗嘅，即係暫時我今日朝頭早翻嚟嘅時候，其實佢都係得兩條行車線啦，本身係，跟住去到近呢一個嘅以前收費亭嘅位置嘅時候咧，其實佢都係兩條行車線咁去嘅，咁所以基本上已經一早已經決定咗你係會大概行邊一條路，咁但係始終。去到隧道的时候你都是得两条路的嘛。 始终都要塞入个管道的。 始终都是要入个管道的。 始终都入管道没错。 是啦，所以呢我的想是现在因为行车线少了、所以呢那些车就容易就个尾位呢就车轮的龙尾就延长了咯。但是它本身不需要停在这里缴费又悭回一些时间追回的。 但一行车线少了呢就会影响路面的。是啊、慢慢可能它行车线会多回一些。 会啦这个等它拆回那些。 是啊拆回一些多回一些。 收费亭 自然会畅顺 一 些。 一炸路给大家行添嘛到时。 是啊那么最好啦就好像将军澳隧道那样。总之不用要停在收费悭回一些时间加埋就是时间。 是啊直去啊直去。咁樣， 冇錯， 好好 慢慢啊，每度咁改善啦，係咪？ 啱啊， 咁我講翻交通情況啦。咁而家咧都只係咧呢個路面方面咧，喺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嘅加士居道咧，都係嗰個近住進發花園個樽頸位車多，龍尾排到去果欄嘅。咁另外咧就加士居道由於個水管緊急維修啦，加士居道去紅磡方向近住循道中學，咁而家慢線咧就係需要封閉噶，經過咧就小心，就係咁啦。 哦，交通方面都 OK 喎， 係啊，係咪藍天白雲啊？ 系啊， 今朝都系啊。 今朝咧，我翻嚟嘅时候就仲未见到蓝天， 我哋见到 蓝天， 都仲系天黑，不过就开始天光，系啦、 嗯， 咁啊都舒服嘅。我今日朝头早其实觉得都几凉快啊， 可能寻 日系啊，寻日热咗一日咧，咁所以朝头早一起身嘅时候，因为太阳又未翻工啦，太阳伯伯都瞓觉，咁、所以咧嗰阵时就未系好热嘅时候，我觉得都几舒服啊。 系啦，歌都有唱啦，晨早空气清新。 开朗， 下一句唔唱，咁你话自然系开心啲噶啦，空气都 咁啊，梗系啦，啱嘅。 系啊，咁我想同大家讲下啦，都有啲开心嘢噶，就系91号 S 咧，就由清水湾呢条巴士线啊，系由清水湾单向去翻开去坑口站嘅呢条路线，咁咧就系为咗咧舒缓早上繁忙时间啦，就由清水湾一带嘅居民咧去市区嘅，咁呢一条91号 S 嘅巴士路线咧就不嬲都有嘅，咁但系而家咧就 就會延長咗個巴士站啦，同埋加多一班車嘅。咁依嘅911S 咧，就係星期一至星期五朝頭早繁忙時間，由清水灣就開去將軍澳嘅隧道轉車站，會經大澳門啦，同埋銀線灣同埋坑口嘅。咁其實佢之前咧個站咧係去到坑口站嘅啫，但係而家就延長咗去到將軍澳隧道嘅轉車站。咁為咗方便清水灣嘅居民啦，就轉搭其他路線可以翻工啊，或者係翻學啦。咁另外加多兩個巴士站咧，就會喺寶玲路嘅厚德村同埋寶順路嘅仲明苑嘅。咁增加個時間嘅班次咧，就會開多班，就朝頭早8:05，之前咧就7:10有啦，7:35，而家咧就係加到三班車咧，就朝頭早8:05都有噶啦。咁途經咩路線咧？詳細少少講俾大家聽啦，會途經大澳門路啦、清水灣道、坑口道、超順路、銀澳路、培城路、坑口站公共运输交汇站啦，同埋明城街、常宁路。咁啊，头先讲咗啦，再提大家加多两个站嘅，就系加多宝宁路嘅厚德村啦，同埋宝顺路嘅仲明苑，同埋最后嘅总站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同埋将军澳隧道嗰个公路嗰个转车站嘅。 咁啊，而家转车啊方便好多啦。 系啦，因为方便啲市民啦，咁你即系可以就哇，你知啊，如果去到隧道口转车真系好方便啊。你又即系未必系车到车点到点噶嘛。 系啊，即系例如。城门隧道的转车站， 啊啊、好好 我都成日用噶， 系啊，转去边度都得系嘛？ 系啊，你去到嗰个位置，你咪转车咯， 系啊，方便好多， 方便好多、 啊，所以转车站好好。 系同埋我想话咧，有啲巴士唔知系咪巴士公司都安排咗啲路线咧，有阵时候我落咗呢日嘅巴士，等紧下一班嘅时候咧，争几分钟噶咋，佢就嚟噶啦。 哦。 唔知系咪時間上面有編排？ 其實應該係咁啱嘅，應該係咁啱嘅， 係 好精密嘅計算啊！如果嗰個要計到嘅話， 有啲複雜添。 同埋其實因為巴士咧個服務本身都幾密下嘅，咁呢個都係事。即係你譬如睇我眼見睇好多巴士路線咧，其實佢好多時都係講緊十分鐘點都會有一架車。咁你落車 係 啦， 有啲咧有啲唔係嘅， 有啲 當然 係 會耐啲啦，係啦。咁但係你一般嘅巴士其實佢服務都係密 嘅，多數都係。同埋多人搭嗰啲咪會多，好似而家咁之前我哋咪講過嘅，淨係得朝頭早得嗰一兩班點搞啊？嗱，而家咧就知道有需要再加多一班啦。咁啊幾好啊！如果你越加越多，越加越多， 加碼 係啊，加碼最好。同埋咧，就有一個講，就轉車咧最好就係個轉乘優惠。係 啊， 係啊，好似你再轉翻車有啲唔需要俾錢，又話幾正。 係啊，就好似搭鐵路一樣啦。 係啊， 其實有陣時遠少少我都會嘟個2蚊嘅。 悭翻嘛系嘛，精明嘅消费者悭 2蚊啊嘛， 加加埋咪就系钱噶啦。 系啊，或者系比如商场入边咧，其实佢有啲 logo 已经写明俾你听咗，边一个位置会有得嘟嗰2蚊嘅，咁我就会嘟定先。就算我嗰日如果我唔搭嘅话咧，我都会惊我会唔会改我嘅路线咧，咁啊嘟定先。 哦， 系啊， 咁都非常之好。 系啊， 悭啲1蚊几好，都系自己噶嘛。 系都好嘅，至少教小朋友啊，可以悭得就悭，唔好浪费， 系 啦， 系 美德嚟噶嘛， 美德嚟噶。 大家留意啦，呢条91号 S 嘅巴士线啦，就加多咗两个巴士站啦，同埋延长咗个巴士总站，就唔喺坑口站啦，佢就会去到将军澳嘅隧道转车站嘅。 明白明白，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天气方面又问一问下，我喺出边热融咗未啊？早晨啊， 喂，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咁多位神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早晨啦， 系啊，今日真系热啦吓，咁啊蓝天白云亦都见得到啦。最麻烦系咩咧？一层烟霞，烟霞代表咩啊？冇乜风啊嘛，如果有风啊，吹散佢哋啦。咁啊，真系咧喺条街嗰度一滴风都冇，系一滴都冇吓。咁所以咧就令到今日咧嘅气温啊急速上升啦。咁所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啊，真系啊又要讲多次啦，咁啊。酷熱天氣呢，就通常大家就要穿多啲淺色衫褲啦，特別係戶外工作嗰啲朋友仔呀，譬如嗰啲工友朋友啦咁樣。咁依家呢政府都好好嘅，咁好多唔同嗰啲提示啦，就話俾你聽，喂依家太熱啦，你做兩三個鐘頭歇一歇先啦，或者做兩個鐘頭停一停飲啖水。 工作暑熱報告啊，工作暑熱警告啊，呢個係。 系啦，咁啊，所以希望即系有关雇主啊，同埋嗰啲判头啊、工头都遵守啦。有阵时唔系员工唔遵守，员工梗系遵守噶，想系嘛？咁但系啲判头、啲阿头，你要知道，喂、哎，真系要 take 个 break 啊！如果唔系，真系身体有问题，你又冇嗰啲好员工，都系麻烦少少嘅。咁啊，呢个就往后时间再同大家多讲啦。总之今日咧一个字讲晒啦，就系热啦。不过唯一好嘅嘢咧就系好天啦，咁啊蓝天白云都系正嘅咁样。详细天气俾翻两位拍档讲好嘛？唔该晒， 今日嘅唔该。 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天气咧就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系34度，新界会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星期三嘅气温咧系高达到34度或以上。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晨光第一线，晨光大学咧继续有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周博士早晨啦、 啊，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好咁啊，都想活得自在啦，活得舒适啦，咁所以咧就学下一啲咧调整自己身心灵嘅技巧。咁啊，又记得上集咧同周博士咧就倾偈，咁啊，周博士讲咗一个辅导学都好核心或者一个理论啦，就叫冰山理论嘅，咁啊。複雜一次咧，就係、是、啊，由下邊有好多觀點啊、情緒啊或者等等嘅嘢咧，其實就影響住大家嘅行為咁啊。嗱，冰山理論今日我哋咧實踐派啦，點樣應用喺兩性關係嗰度？特別首先聚焦咗喺婚姻關係嗰度，點樣可以了解另一半更加多咧？有陣時另一半發脾氣，或者特登飲酒飲到好晏遲翻屋企，點解佢哋有嗰啲行為嘅？背後係表示啲乜嘢啊？咁樣好啦。特別喺一個家庭入面咧，溝通少咗，多咗摩擦咧，你就更加可能用呢啲咧招式咧，可以化解一啲咧家庭嘅危機啊！唔知係咪真係咁樣啦？好啦，交俾周博士去同我哋娓娓道來。唔該，周博士。 好啊，唔該啊。嗱，你講得好好啊。喺婚姻關係裏面咧，往往我哋會覺得另一半點解你咁嘅？你拍拖嘅時候唔係咁嘅。你而家成日飲酒，你而家成日發脾氣，仲咁攻擊我、指責我，喺度抱怨嘅。你自私，你冷漠。你唔人性，你难以相处，我哋好容易就有呢啲好自然嘅反应去攻击翻对方，于是咧大家嘅关系就会越嚟越差。咁好多婚姻、好多情感关系咧，都面对紧呢啲咁样嘅旅程嘅。咁点算咧？嗱，冰山系一个简单而非常有效、实用嘅工具去帮我哋嘅。嗱，冰山系有几个层次嘅，佢系讲紧首先。任何表面嘅行為背後咧，都唔係無端端嘅，佢係源自一個系統嘅、行為背後係有佢嘅情緒啦，佢嘅感受啦，情緒感受會有佢期望啦，佢對你嘅期望啦，對世界嘅期望啦，最重要佢對自己嘅期望啦、期望背後係講緊個信念啦，佢點樣？佢相信緊啲乜嘢？係佢執著緊啲乜嘢？而最後係個自我價值觀。嗱，用翻剛才阿 O 講嘅例子啦，譬如夫妻，你覺得你嘅伴侶不論性別。佢最近成日飲酒喎，成日發脾氣喎，或者行為好古怪喎。嗱，依個係行為層面啦。我哋第一樣嘢咧，就唔好去論斷佢，唔好去攻擊個行為先。我哋要理解佢行為背後嘅核心情緒係啲乜嘢。譬如佢發脾氣，好明顯就好猛憎啦，好多憤怒啦。佢憤怒會唔會係因為內疚咧？因為佢俾唔到錢屋企，或者佢覺得佢對我唔夠好，佢唔係一個好爸爸或者好媽媽，或者會唔係悲傷咧？佢屋企人過咗世，佢父母離世，最近或者有人突然死亡，佢處理唔到嗰種羞恥，處理唔到嗰種悲傷感，於是老羞成怒啊，將個羞恥變成憤怒。你去醫院咧，即係急症室前面咧，經常見到嘅，我都遇過幾次咧，就係啲家人一衝埋個醫院咧，就好容易指責啲護士或者醫生啊。其實好可能係因為佢自己太心急。或者忽然媽媽入院，或者老婆老公入院咧，佢裏邊好擔心，背後可能係自責。忽然覺得我親人可能會死，我爸可能會死，我過去對佢唔好啊。所以一啲潛意識嘅難以言傳、無以名狀嘅恐懼、內疚、悲傷、焦慮或者羞恥感湧咗出嚟，結局就可能變成好激烈嘅情緒。如果唔懂得舒緩咧，可能變成對眼前人嘅投射或者自責。咁呢個係相當常見嘅喺心理學裏面，咁所以我哋要理解，一個無端端發脾氣，唔好淨係話佢衰啊，好嘛？咁 或者你臭脾氣啊，咁樣有啲人係成日都話：哇，你咁樣好臭脾氣啊，冇人同你做朋友。咁佢脾氣背後究竟係啲乜嘢會 trigger 到佢咧？ 冇錯，譬如佢可能自幼覺得從來冇被父母尊重過、愛過，佢裏面好辛苦，佢嗰種係一種渴求被愛。嘅需要不被滿足，佢就呢個小朋友咪 即係佢唔識得表達啦，咪用好激烈嘅方式，譬如掟嘢啦、發爛渣啦，長大之後可能係戒手啦，可能係用粗口鬧你啦，甚至破壞社會啦，所以可能用緊一啲好扭曲嘅方式，都係渴望佢嘅需要被看見、被尊重、被同理，可唔可以你睇下我啦？你關心下我啦？你知唔知我而家好辛苦啊？我同你講你又唔聽，我咪掟嘢咯，或者指責你咯，逼到你要面對我為止。嗱，呢啲只係啲例子啊，每個情況唔一樣。同時好重要，我哋要了解到佢行為背後嘅情緒係啲乜，而個情緒都係一啲需要，背後嘅需要都係一啲渴求嚟嘅，即係內心最渴望係啲乜嘢。咁呢個就係佢嘅期望啊。佢期望緊，所以如果你發覺你嘅伴侶或者你工作合作夥伴、你嘅同事有啲好難頂嘅行為表達，我哋試下聽一靜一靜，感受一下 ，feel 下佢呢啲咁難頂嘅行為背後，佢期望緊啲乜咧？會唔會佢期望我要滿足佢嘅需要？佢期望我要瞓曬身去做佢 project， 但原來我諗住求其做下就算啦，但原來佢咁重視呢個項目，佢想我攞條命出嚟去配合佢嘅。但大家冇溝通得清晰，或者溝通有落差，期望有落差，大家都冇錯，但佢期望我 A， 我期望 B， 咁結果大家就會好痛苦埋教。咁期望背後就係信念啦。我點睇我自己？我點睇依個人？我點睇關係？譬如用阿歐講婚姻，原來大家對婚姻有完全唔同嘅睇法嘅。个老婆可能觉得婚姻你就要24小时一齐，老公话婚姻最紧要系自由，婚姻最紧要开心，或者调翻转，但系原来有人觉得生咗 B B 咧，你要永远陪住佢，另一个唔系最紧要放手，让个 B B 自由选择，每日做咩唔紧要，即系如果大家对成长、对 B B、对婚姻有难言不切嘅信念同睇法咧，咁差唔多一定嗌交嘅，即系如果大家冇足够嘅沟通的话。咁最後嗰層比較深啦，呢個有機會可以再講，就係、是、個自我價值，就係、是、我將所有呢啲自我價值咁擺在邊度？我出發點係帶住幾多恐懼，還住幾多愛咧？當我做呢啲行為嘅時候，咁呢個有機會可以同大家再分享。我只用一個咁簡單嘅例子，阿歐，你聽到你講點啊？即 係 喺婚姻關係裏邊，我哋首先多啲了解翻自己同對方嘅底韻。 冇錯啊，係啊，我聽到就係、是。都唔容易嘅，即係去理解呢个冰山嘅系统。因为我哋一年讲咗两集啦，其实我估第三、第四集我接住都会继续追住一个冰山，用一啲唔同嘅事例啦，或者身边朋友仔嘅一啲经历啦，去套返落去呢个冰山。因为我哋仲未解剖到去最底层啦。其实我一路听周博士咧头嗰几个 level 咧，即系行为啊，或者期许啊，即系愿望啊，或者呢啲期待啊，呢啲我都理解到啊。最后嗰、那个自我实现嗰层面咧，要啲时间挖得深啲，啱唔啱啊？周博士 系啊系啊，讲得好好。哇，下一两集或者阿 O 可以提一啲好具体嘅实证嘅个案、实证嘅例子，得唔得？咁我就可以好具体咁讲，我又唔想太理论化吓。 嗱， 如果你依家觉得有啲心好正常，因为冰山咧系一啲即系大学高阶版，仲要学得比较深嘅高材生先会学得到嘅吓。咁系都系辅导学心理学一啲比较重要嘅法门咧。咁所以如果大家第一次听觉得有啲，唔容易掌握都是正常，同時透過未來一兩集一些很實際的生活的例子，那我可以逐層逐層解答的。 好啊， 感謝大家。 好啊，今集呢多謝周博士跟我們分享這麼多啊，等我 mark 低先，下個禮拜呢就找一些靚啲的事例啦，或者令到呢心機旁邊的聽眾有共鳴的一些事例呢，咁啊攞嚟同周博士咁啊好等呢啊，我們真的好像上緊大學課堂咁啊，大學呢就不是只是老師準備啲，學生都要準備好多啊。咁去回应翻，同埋问翻老师，问翻我哋嘅 professor。今日咧非常多谢志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咁多。多谢周博士，下集再倾过好嘛？拜拜。 拜拜。 若然习惯的已逐秒失传，但求在记忆一一凝住，心碎时信念盼可复原。若离座某好友。渐已失联，某日或会与他方重遇，仓促告别，未必情感中断。你眼泪如果将烟雨燃未来，到某个时刻天似塌下来，迷失之际别。 子爱，若注定路要走，还是有月台。我看见其中一个传奇未来，那个你重新过程给转载，挨下痛苦渐忘大概，仍庆幸尚会安好原来。 揾嚟郑欣宜 Joyce 嘅《我所看见的未来》，29度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嘅。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7:30翻嚟啊，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啦。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16号载人飞船朝早9:31发射升空，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朝早6:00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圆广场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长许学强下达出发命令，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三个航天员领命出征。出征仪式过后，三个人乘坐专车前往发射场，之后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已经进舱。北韩朝中社报道，北韩将会在6月发射军事侦察卫星一号，以及时监测美国的军事活动。报道引述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炳铁说，即将发射和试验的军事侦察卫星一号和多种侦察工具，对及时追踪、监视、提前压制和应对美国和他的追随势力的军事行动，以及加强北韩军事戒备，都是不可或缺。李炳铁说，美军向半岛地区调派空中侦察武器的作战和监视范围，对北韩和邻国构成严重威胁。北韩将会全面考量当前的威胁和潜在威胁，全面加强战争威慑力。美国众议院规则委员会表示，将会在当地星期二下午开会讨论债务上限议案，有关议案需要在6月5号之前在国会获得通过。美国财政部早前警告，若果不提高或者暂停债务上限，估计到6月5号财政部的资金就不足以履行支付义务。总统拜登说，已经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就提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达成原则性协议，并且将协议提交国会表决。麦卡锡较早时预测，他将会得到大多数共和党人的支持。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亦都话，预计民主党人会支持议案。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2-3日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三气温达到34度或者以上。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笔架山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过咗风力楼。另外喺狮子山隧道系已经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狮子山隧道收费广场切勿停车或者系慢驶，大家可以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而至于未登记易通行嘅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狮子山隧道。运输署会喺事后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车主补交隧道费，大家记得要尽快申请翻。睇翻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喺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喺尤礼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近收费广场一浸车；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繁忙，新清水湾道去坪石龙尾就喺彩云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喺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繁忙，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清水湾道去西贡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喺慢公屋。仲有坑口嘅影业路去返厚德村方向，车龙就排喺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我系欧瑞强。65岁或以上嘅老友记，记得喺今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而家用紧嘅八达通，将来用唔到2蚊搭车优惠噶。1943至45年出生嘅香港居民，记得喺5月至6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睇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8查询。 二台话你知。 嚟紧6月1日，你得唔得闲啊？又要益你啊！ 有咩好介绍先？ 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喺湾仔修顿室内场馆嗰度举行青年揾工日，欢迎15至24岁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年青人参加噶。 青年揾工日啱我、啊，会有咩工种拣噶？ 当日咧就有30间公司参与，提供超过2000个适合年青人嘅全职或者兼职在职培训职位嘅空缺，例如有建习嘅银行柜台服务主任、建习飞机维修员、咖啡调配员、顾客服务主任、游乐设施服务大使、车务助理同埋助理会所主任等等。大部分职位咧都唔需要工作经验噶。雇主咧仲会即场面试添， 咁一定要预埋我啦。 当日除咗有就业讲座之外，仲会有人气歌手洪家豪同埋拳击运动员曹星如嚟到现场分享佢哋嘅奋斗经历噶。 等我都即刻上计划网站 www.yes.labor.gov.hk 同佢哋嘅 Facebook 专页同埋 Instagram 账户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详情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磨利。话你知，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力制作，家顺守一生，推广运动之爱一世家书选举。 如果你是选择电邮，只要填妥参赛表格，连同参赛作品电邮至 radio2@rthk.hk， 注明爱一世家书选举。 想知道更多有关爱一世家书选举的详情，以及下载参赛表格，就可以击入家顺守一生网页 rthk.hk/family2024。 来这个球场玩，不一定要最好波，但一定要最好傾。电视节目《足篮团》主持人前香港足球先生邱建威，火拍现役港队成员梁冠聪，每集邀请球圈各路老友为老吹下球场内外种种恩怨情仇。 今集请嚟骏锋总监何信贤同东方行政经理陈子龙分享球会大总管的工作与心得。 足篮团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我是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一千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喂，讲讲个天气啊 ，Vicky。 好啊，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大致天晴，日间系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系34度，新界会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都系酷热，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星期三嘅气温就会高达34度或以上。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 咁打开报纸咧，见到啊有两个医疗嘅新资讯咧，可以同大家讲翻同埋 update 翻啦。第一个咧就系广华医院咧新嘅急症室咧，啊听日朝头早就启用啦噃。 咁啊，梗系起得好靓啦， 好靓啊， 好靓啊！ 我嗰日揸车突然间望一望，呢栋嘢咁高，因为咧好少望侧边嘅，嗰条路咧本身系好塞车啊，你都知道啦，即系 因为整紧有个工程又剩。 是啊，同埋嗰度都系繁忙嘅主干道嚟啊嘛，即系你喺弥敦道，你一想转翻行翻去观塘呢一边咧，跟住你一转 即系窝打老道嗰度， 系啦系啦，右转系啦，右转窝打老道嗰度咧，咁都知佢起咗好耐噶啦，因为旧时好中意喺嗰个油麻地铁站嗰间肠粉同埋笃鱼蛋铺食嘢噶嘛， 我就其实成日喺广华医院嗰个巴士站咧等巴士嘅， 系 啦，咁所以我都。睇住佢， 见证佢万丈高楼从地起，系咪？ 广华医院就见证我出世啦。 哦，系咩？ 系我喺广华医院。 握个手先，我都系，我都系。 我三姊妹都系。 系咩？好嘢，好嘢，好嘢， 恭喜恭喜恭喜！ 但我哋系平行时空嘅，我咁都冇话恭喜嘅。如果唔系，你都唔坐喺度啦。 见你咁开心。 旧时广华医院都有啲情义结噶，因为佢都好接近，成日都话旺角系市中心啦。如果九龙呢一边嚟讲咁样，咁所以哇，有间咁近嘅医院，有阵时唔舒服。我记得有一次食完饭啦，同屋企人啦，咁好似唔知妈咪定爹哋有啲唔舒服啊，咁样即系肚仔痛咁样啦，类似。跟住都话喂，不如去广华睇急症啦，咁样即系好似好。贴近民生嘅一样嘢嚟噶嘛，咁样咁依家有新嘅急症室咧，听日朝头早启用咧，咁啊好好、啊，咁啊嗱，记住啦，个入口咧就唔喺窝打老道嗰边嘅，入口咧就移咗去碧街嗰边去入口嘅，咁所以咧医院方面都有讲话新嘅急症室咧面积较现有嘅急症室咧增加咗2.6倍。 倍、哦，而且咧、嗯有好多項目同埋服務都係24小時去進行嘅咁樣，咁希望即係可以幫助到嘅市民更加之多咯。佢哋話咧，現時每一日急症室咧大約有300人次去求診嘅，咁啊如果、嗯新嘅急症室投入服務咧，就理論上可以幫助到多啲嘅市民咯。嗱、嗯，暫時未量化到話，喂究竟可以睇到幾多人嘅？我估好多醫療人員經過過往嗰一兩年咧，都唔夠膽講自己每一日可以招呼到幾多個客人啦、嗯。因為有陣時醫護嘅人手亦都講咗兩三年，亦都係不足嘅。咁有陣時你硬件 OK， 軟件又 O 唔 OK 咧？呢個都係考量之列。嗱，呢個咧就係第一個咧醫療嘅資訊。總之咧，廣華醫院嘅新翼即係新急症室可以用啦。咁、嗯、另外咧，哇呢、這個緊要啦，為咗響應世界無煙日啊，衛生署嘅控煙辦咧。6月1日起咧就舉辦呢個戒煙月喎，嗱、通常有啲宗教就齋戒月咁樣啦。 聽日好似係禁煙日啊。31号 系嘛？系嗱，总之佢系话6月1日咧就系戒烟月咁样啦。月啦、 okay ， 总之用成个月嚟讲啊，都唔好拘泥系一日半日啊。因为戒烟可能要用一个月嘅时间去戒啊。早两排咧未讲话建筑署咧有呢个建筑马拉松个 app 咧，咁啊揼得几好啊，赞赏下啦。啊，依家咧呢个卫生署咧揼咗一个咧戒烟达人嘅 app， 嗱。我哋三个咧都系非吸烟人士啦， 系啊， 所以唔明白，喂，究竟系戒烟系咪好难噶？咁样我哋好难讲噶嘛，因为我哋本身冇嗰个瘾头啊嘛。即系譬如我而家系打机成瘾嘅，你叫我唔打机咧，可能我都哇唔得，我只手好痕啊，我唔打机唔得噶，咁样系咪？ 叫你戒咖啡咯， 你有吸咩啊？ 吸九毛 吓死我！我有吸咁样，停咗突然间，我有吸咁样停一停咁样。 我有吸九毛 哦，即系中意闻啲毛鞋嗰啲味系嘛？即系狗仔猫仔啦，好多时候都有嘅。我就 系 咖啡啦， 系啊， 即系成瘾啊！我今朝咧， 而家我都日日饮啊要。 你啱啱上你仲有漫漫长路饮啊？ 以前系咪都系日日饮噶？ 我以前唔系噶，间唔时 会成瘾、啊，你咁样开始 系啊，但系真系要饮啊！ 你都有瘾嘅，小白行山咯， 行山 你冇行山嗰排耐咧，你个人系会唔开心，我见住你啦，系 啊，暴躁啲啦，即系平日冇乜情绪噶嘛佢，但系冇行山或者户外运动耐咧，就会可能释放唔到啲安多芬， 暴躁啊，应该因为其他嘢啫。 哦，咁又唔好， 因为咩仔仔 系 佢最近忙啫， 系啊，佢忙啫，你俾啲时间佢啊嘛，系啊。咁anyway 啦，好啦，咁啊同大家一齐咧，睇睇呢一个咧世界无烟日啦，咁啊6月1日就有呢个戒烟月，咁啊卫生署准备咗咧5000个叫做剂量嘅戒烟药物啊嘅试用装，咁下个月咧就经200间嘅有驻店嘅药剂师嘅社区药房。咩叫有驻店嘅呢个药剂师嘅社区药房咧？就系、是、如果喺个门口咧，睇到 R 字十字架嗰、那个 系啦。其实我都唔知系 R 定系 PX 啊，即系总之有个红色白色咁嘅嘢咯，咁样即系有个 logo 咁啊，写住政府 中间嗰个唔系 R 字嚟， 注册佢好似 PX 咁。系咯，我睇到我唔知系分散睇定还是有散光， 其实都唔知嗰、那个 系嘛 系 嘛 系 嘛， 唔知佢系格仔定系十字。 唔紧要，我哋睇中文字噶嘛，唔好讲咩 PX， 唔好讲 R 啦，隔篱写住政府注册， 系啊，咁呢、這个最好啊， 系咪啊？冇错啦嘛，啊 OK， 咁啊呢个嘅叫做社区药房，咁啊呢啲嘅戒烟诊所咧，如果你 download 咗呢个戒烟达人呢个 app 咧，并且填写一个问卷，完成之后咧就可以咧用。当中的二维码咧，领取1个星期的戒烟药物嘅试用装。咁啊，烟民们咧首次领取之后咧，要隔最少3日咧，先可以再攞多一次噶。咁啊，每人最多攞多2次。咁啊，大概够你可能2-3个礼拜用啦。咁啊，叫做卫生署嗰边咧，亦都讲啦，呢个戒烟药物嘅试用装咧系适用于传统烟、电子烟同埋加热烟嘅成瘾者嘅。咁因为依家咧都见到有呢啲吸烟年轻化，咁啊呢个吸烟年轻化咧就唔系单单系啊要买包烟嚟食啊咁先系吸烟啦、因为依家好多嗰啲加热烟、电子烟嗰啲啊嘛，我见啲年轻人成日喺街嗰度。 都噴下噴下咁樣。 但係咧，嗰啲電子煙咧，因為我出邊拍嘢，即係做嘢嘅時候咧，佢哋直情係喺室內入邊食啊。 嗯， 即係佢哋都唔會特登出去。係啊，咁其實我覺得有少少，好似有少少冇禮貌嘅。雖然可能佢噴出嚟嗰啲 味咧，味道係香啲嘅。有一次我都同啲朋友仔去食飯，跟住一翻嚟嘅時候，做咩你出去噴香水？佢話唔係啊，我食口煙啫嘛。咁係嗰啲類似士多啤梨味定水果味咁樣咯。 係啦，嗰啲雲尼拿味啊，咁樣係聞到陣味，唔係難聞嘅，但係個感覺會都會有少少唔舒服。 我係你啊，即刻話佢啦。 系啊，室内吸烟都有控烟办嘅， 咪 系啊，都未必嘅。 唔系啊，我会企出嚟闹佢。 少少提示一下啦，因为始终吸烟危害健康，就由细细个开始已经听得到啦。同埋我自己咧就最唔中意有啲人咧系一路行住一路食烟啊， 火车头啊， 系啊，即系用呢个形容词就好啱啦，火车头。 唔系要标签嘅，只不过系咧系卫生嘅问题咯，因为你个口呼出嚟定系个鼻咁样呼出嚟咧，从你嘅身体呼，如果我行后面，即系侧边闻到，我就感觉好似同你 系 好亲密咁样。 同埋我都唔中意闻到啲烟味嘅，其实由细到大咧，因为细个嘅时候咧，有俾烟头辣过一次啊。 哦， 即系行嗰啲好逼嗰啲街咧，啲人担住口烟咧，周围行咧， 唔系逼街啊嘛。 唔系，碧街系啱啱 广华医院嗰个， 广华医院嗰个新急症室嗰个， 唔好搞错， 即系好逼啊！跟住咧就俾佢辣到啦，跟住好痛啊！我记得行 有冇流啦咁样， 有啊，呢度咯， 哎呀，睇到都心痛啊！ 企下岁都仲有得啦，你谂下，我都三十八岁人仲有得啦，你谂下，深深印入一个烙印，不过都系好嘅。即系我身边有朋友话：，喂，点解你做呢啲行业，即系创意媒体行业，你又唔吸烟嘅？咁样唔系话要喺烟头里边去出神啊，或者去烟头里边去产生创作嘅？咁我就用咗自己嘅事业嚟引证。 系唔需要 啊， 系唔需要嘅。 好多时候佢哋系好想一大班人有个休息嘅时间，大家倾下偈咁样。 大家做相同嘅事情。 佢哋打边炉啊，佢哋。 我同你依家都倾偈啊。 饮住咖啡倾偈。 系啊，都可以嘅。即系嗱，倾偈有好多方法啦。都系嗰句啦，即系希望大家，即系如果你话喂叫做吸烟成瘾嘅朋友仔，可以利用下呢一个世界无烟日之后延伸举办嘅卫生署搞出嚟呢个六月一号起嘅戒烟月咧，去试下。可唔可以戒掉呢一个坏习惯呢？咁就好啦。 好啊。 这只风筝，若放手，将吹不回来。若共你试试。临别再爱爱，或有未来。当我想起在那天谁含笑望过来，就找到勇气，活得过冷战，尽快修补起来。就算誓约早已蒙尘，仍能叫唤散失灵魂。谁曾行太远，回头寻回初心。线索是你共我沿途够脚印，仍然算一起的我们，谈情却好比积习惯，连每句 love you 都迟缓，从前那全情投入只得一半，合住在蜗居却就觉孤单，一人再没同伴，用我的一半伴住你的一半，为何没有满？遗忘了初心的我们，何时已修改恋爱观？明明说终生不厌弃，但后来吻也觉得满。不怕末日后躲不开，最后审判再委身相伴，亦怕给子女活在这种不满，会与我父母多不美满。就当共你登报寻人，寻回那日那 小情人，明明仍笑壮，为何重提初心？语气像八十岁，无能力气氛。遗忘了初心的我们，何时已修改恋爱观？明明说终生不厌弃，但后来吻也觉得满，不怕末日后多不开，最后心。子女活在这种不满，会与我父母多不美满。信仰冷却不管，从前虔诚经已减半，舒适圈亦像毒药，无力替换。讲好要幸福，怎么可以忘本？今天醒觉，其实也未晚，从头定套十戒严。忘了初心的我们，寻回最初的恋爱观，才能够终身不厌弃，厮守到世界也瘫痪。讲过共患难经生死，接受审判也牵手相伴，就算几千对，剩下最终几对，与你撑下去。 7:54，魏俊生有呢首作品啊，遗忘了初心的我们。 而家咧有好多好多嘅餐厅啦，甚至乎可能商场都好啦，佢哋咧都会复古啊。 嗯嗯， 即系好似 哦，即系冰室，冰室嘅出现咧， 乜冰室啊咁样啦。然后咧有好多怀旧嘅嘢，甚至咧衣着咧，你知唔知道都系而家系。潮流咧就興去翻呢一個90年代左右嘅、 哦、老派啊嘛， 即係佢哋好，即係可能年輕嗰一代咧都會想啊感受翻以前嗰個年代嘅，無論係服飾又好或者環境又好，佢哋可能覺得好新奇，好、嗯、想去感受一下。 唔著古裝嘅大家。 有噶， 好熱， 內地就有啦，內地有， 好似有啲遊客嚟香港都著古裝。 我知道有旗袍租借咯，我知道。 因為咧，佢哋特登學翻啲場景，之前好似小白都有講過啦，即係譬如你去嗰、那個美式快餐店嗰條路嗰度打卡咧、嗯，要攞個嘢啦， 攞、哦、個袋啊，攞紙袋。 琴日咧，我又經過尖沙咀，咁啱要食個飯，跟住咧就喺廣東道咧，哦，我見到啲內地嘅朋友仔咧，佢、嗯、哋就著咗啲八九十年代廣東。人或者即叫做廣東電影啦、嗯，或者香港電影咧常出沒嗰啲造型嗰啲 啊， 係啊，跟住就喺嗰度打卡咯。 咁、嗯、有冇爆炸頭啊？ 誒、欸，咁又冇喎、啊。佢、欸、可能一個 拖 係啊，你想炸？ 你想啊？ 想炸，我想 係、 啊、 咪真㗎、 啊？ 去啊！ 但係啊，但係因為我而家仲有少少係 highlight， 剪咗佢唔緊要啊，去啊！ 而家唔係啦，去留長先。 Vicky， 你認真咩、 哦？我認真啊！ 你認真諗下先，咁我同你講，因為你電視部嗰度唔係啊，你電視部唔係做開嗰啲鄰家鄰家小女孩嗰啲 嚇， 凝聚香港嗰啲，你出去訪問 咁悠悠嘅咩？ 唔係 扎起咯，扎一條咯，唔知道啊。我想試，我乜都想試，因為我未試過嗰個髮型。 你想試？同埋幕前導演，你想唔想你試係兩件事嚟嘅？你應該同你專屬嘅導演去溝通。 我有陣時染頭髮都要問啲聲。 電台咧就真係冇乜所謂。 爆炸頭我整過嘅其實。 哦，係咩？ 係啊， 邊個年代咧？我係 MC 年代係咪？你又係想？ 我諗真係差唔多，我啱啱入行頭兩年咯、 哦， 我有整過一次爆炸頭㗎、 哦。因為嗰陣時係好興㗎。诶、欸，我想象到，因为小白个发量都多，同埋与此同时咧，其实嗰阵时日本咧嗰个时期九十年代初好兴呢一类爆炸头嘅、 嗯， 即系嗰阵时中村司同都系爆炸头，有好多日本男， 爆得好犀利噶，即系圆形咁样嘅个头， 系啊，哦、你而家菅田将辉都系啦，即系物言推理嗰、那个系。 放心，我嘅炸咧唔系真系圆形嗰啲，真系长嘅，唔、 哦、 系真系圆形嗰啲、哦。 好，咁啊，你 慢慢谂啦，如果你係圓形嗰只，你即刻去整啦，快啲。係 啊，咁我就發覺，即係而家好似有好多嘢咧，都好似倒帶啊，倒翻轉頭咁樣。咁跟住 我见到就系荃湾呢个石围角村。佢咧有一間嘅美式漢堡包嘅快餐店咧，佢、哦、竟然係翻新咗，變翻以前係有紅頭叔叔啦，跟、 哦、 住又有個棵係啦蘋果樹啦， 嗰只紫色啫喱有冇喺度？ 其他可以講啦，其他嘅名係 咩？ 漢堡神偷可以講啦， 咁 佢負責偷漢堡包啫嘛， 咁麥嘟嘟都講啦，係 麥嘟嘟都講啦，係個叔叔唔講得啫，我諗嚟諗去， 仲有警長嘅喎。 系咩？有個警長， 有巨無霸警長，專係捉呢個漢堡神偷噶嘛？敵、 啊、 人嚟噶，佢哋係。 係啊，我覺得好開心啊，因為係我細個咧會去麥當勞開呢、這、一個誒、生日。 你講咗啦， 係啦，你 開 生 日派對嘅時候咧，開生日派對嘅時候咧， 攰攰啊，真係攰啊！原來個攰喺呢個位。咁我諗住，我諗住你又守得咁緊，我就拉翻鬆啲啦。 點知我自己又喺度？ 係啦，點不知你一嚟就，已經中咗啦，叻啊！咁總之呢個懷舊嘅氛圍我都中意，因為你都講得啱嘅，細個一定有去過呢啲同學仔嘅生日會啦。咁會有個姐姐出嚟話：，喂，小朋友，鬥快答問題啊！贏咗俾多個魚柳包你食，咁 我細個咧冇參加過呢啲嘅叫做生日會 嘅， 我反而係大咗之後咧，我仔嘅同學仔。就生日、哦、我有机会沾染。 咁、嗯、你觉得开唔开心啊、哦、其实作为家长 我觉得佢哋好开心、 欸。我想问一下而家嗰啲生日会系会点样 嘅。而家生日会呢佢都系准备咗啲问题俾你嘅即系有 game 嘅。咁同埋呢其实你虽然呢一间喺荃湾区嘅快餐店呢佢就有一啲叫复古嘅装修啦、嗯。我上次一次呢去仔仔个同学嘅生日会嘅时候呢佢哋系落咗落去个地牢啦咁啱嗰间系。咁原来入面仲有一间房嘅。即係你就咁出邊啲乘客，唔係乘客，出邊嗰啲食客咧睇嘅時候係見唔到嗰啲，你見到紅頭叔叔啊、嗰啲神偷啊、警長見唔到噶。佢入咗入一間房入邊咧，嗰啲嘅 character 就喺入邊啦。 小朋友私鬥， 係啊， 小朋友私鬥， 小朋友私鬥啊！咁入到去嘅時候咧，佢哋已經大會就安排咗啲，譬如氣球整得好靚啦，跟住準備咗啲 game 啦，咁亦都會一早問定你嗰個份量，咁然後咧就叫定相應嘅食物去俾你哋嘅咁樣。咁通常佢有個 list 嘅，喺個 list 入邊嗰啲咧，你都可以即係係啦，可以叫可以食咁樣嘅。 對於我嚟講嘅回憶咧，就係生日會，我可以任嗌任食薯條，任食。脆香雞、 啊， 我覺得呢樣嘢係好開心。 我一路望住你， 首先 你又要驚，我又要驚，何苦咧？ 大家都驚係咪？ 我感覺到你真係好開心，係啦，而開心到想將呢份喜悦，即係懷舊細個長大嘅成長嘅一份回憶啦，同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分享。而呢份回憶唔算太怪咁樣咯，咁大家試試去睇睇啦。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啊，八点十二分啊，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咗我哋嘅嘉宾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跟进下港股表现啦。琴日港股表现真系麻麻地啦，咁啊恒指咧黄金比率咧就再失一关啦。咁啊往下睇，究竟咧要睇到几多先有反弹力度咧？又调翻转头讲啦，啊传统智慧都真系真喎。咁啊嚟到5月30号啦，五穷月又真系都几差下，无论系个成交以至系个恒指嘅走向。Kenny， 你点分析啊？ 哎呀，头先你讲得啱啦，提嗰个咧，成交就一个港股嘅重点啊，因为其实我哋都做节目一段时间啦，呢几个月都系，其实大家都系睇得到个成交方面咧，都系比较偏低，入市嘅资金都系比较少啊嘛，咁我哋都提咗就系话，当嗰个情况 係呢個橫行得太耐啊，同埋成交太少嘅情況之下嘅話咧，通常都要向下突破噶啦。咁就但係最慘咧就而家咁咧，少少陰啲陰啲咁落喎。咁就變咗你就好難咧，就去評估咧，去到邊一個位先就一個明確嘅反彈嘅。即係當然，如果你睇翻技術上嘅話咧，就18,300啊、17,600嗰啲位啦。咁但係就喺嗰個成交咁少跌落嚟情況之下嘅話咧，佢可能咧就會個時間係會更加長啊。咁如果你話係急跌嘅，反而好啲喎，因為急跌起碼你會有時會有啲即係 short covering 啊，或者一啲趁低吸納，咁啊會令到佢有個反彈空間啊嘛。但係入市肉低啊，定下有少嘅話咧，就真係應驗個五窮啦。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喺到六月份方面就要六絕啦，定係有機會喺個轉翻好啦。不過咧你睇到其實外圍嘅不明朗因素都係多嘅，咁其實就包括依個係最後去向啦，同埋中美嘅情況啦，咁呢啲都係一啲困擾嚟嘅。 咁睇到头先听你亦都有讲啦，即係外围都有好多不明朗嘅因素啦。咁亦都睇到，所以北水琴日走资呢就 18.3 亿，腾讯呢就最多净流出，流出咗 8.7 亿啦。咁ATM 啦，讲緊就阿里巴巴啦，腾讯啦，美团啦，港交所啦，呢啲大蓝筹呢全部都应声下跌咁样。咁有一隻呢就更加差喎，咁出嚟份业绩呢好好㗎，但係呢财金报章形容见光死，就係美团点平啦，咁首季收入同埋盈利咧都胜预期噶，咁但系咧，琴日单日咧就跌咗8%啫，咁啊更加啲大行咧削佢嘅目标价添，哦，究竟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呢？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唔该。 哦，嗱，你睇大数系 O K 嘅，你无论个 top line 同埋个 bottom line 方面咧都系比预期好嘅，咁再加埋个经营利润率方面咧都系即系升咗8%啦，咁咧就表面上系好嘅，不过咧就我哋睇咧就睇。唔係第一季，因為第一季方面咧就過去咗噶嘛，大家其實都係 focus 喺第二、第三季。去到第二、第三季嘅話咧，就出現咩情況呢？大家會擔心咧開始嗰個係競爭激烈啦。因為點解呢？大家都知道呢個係抖音咧都話要加入呢個係外賣平台市場啊嘛。咁同埋你睇到而家美團又好啦，我哋之前分析嗰個京東都好啦，而家都要讓利啊嘛。咁你見到咧美團其實咧而家都係開始出現就係話要呢個補貼啊。出現一個補貼啲用户啦，同埋嗰啲係佣金返還嗰啲係商家。以前咧平台就係惡曬噶嘛，基本上咧就嗰啲即係商家方面咧就要俾成30%以上嘅一個係佣金，先至係可以係即係上架喺嗰啲平台，因為佢引流好多嘅消費者過嚟啊嘛。咁但係而家今年唔同喎，就調翻轉咧，你就要係佣金返還喎。第二咧就係要即係補貼一啲係消費者嘅話咧，咁你變咗就出現咗一個咩啦？即係所謂嘅一個共同富裕嘅情況，要讓你嘅情況之下咧，之前賺得最多個平台咧，就可能要犧牲個利潤啦。所以大家會擔心咧，就係第一季咧，可能嘅利潤率係見咗頂啦。咁同埋第二咧，而家美團已經係全國最大噶嘛，佢個市場佔有率係超過60%噶嘛。咁變咗你個增長空間咪有限咯，因為你已經最大啦嘛。咁同埋第二就係話你多咗競爭者入嚟之後嘅話咧，其實咪分即係個餅，你咪俾人分咗咯。你唔同本身你個 market share 唔係咁大情況之下咧，都仲可就算有新競爭者，你都可以係擴大個餅啊嘛。咁但係你而家喺內地咧，呢、這個外賣配送嘅市場咧，都其實都幾飽和下噶嘛。咁變咗再有新人同你入嚟爭嘅話咧，咁咪唯有就爭你嗰個係份額，同埋一定係好似。拼多多同京东嗰啲就要好大量嘅补贴咯。 系咁啊，嗱，转个角度咧，又一齐跟进下啲技术含量高啲嘅板块啊，半导体啦。咁见到咧，即系美股方面，譬如 Nvidia， 哇，真系做得超级好、啊。咁但系咧喺香港上市嘅一啲半导体股份啦，咁譬如中芯国际啊、上海复旦啊、华虹半导体等等等等啦，咁样其实咧表现咧，五月至今嘅变幅咧都几差，跌嘅 percentage 咧都系相。双位数字，咁点解我哋成日以为系东升西降啦？点不知系西升东降咧？净系呢个半导体睇股份啊，讲紧点睇啊 ，Kenny？ 因为呢个就系涉及咗头先我哋讲中美嘅问题咯。因为你好明显就系美国就系、是即係打壓緊呢個係中國嗰個係芯片嘅發展啊嘛，咁你睇到其實好似之前嘅日本都係限制咗成幾十款嘅設備方面咧，就進口呢個中國啦，因為始終喺嗰個芯片咧半導體市場裏面嘅話咧，中國係落後於歐美啊嘛，尤其是落後於台灣嗰啲，咁所以變咗你唔同話其他產業喎，其他產業嘅話咧。 咁其實佢可以自己自主研發好多嘢。但係芯片咧，第一設備你搞唔掂啦，你嘅光刻機都搞唔掂啦。第二就係話好多嘅專利都係喺揸住喺台灣啊，同埋美國啲芯片公司嘅手裏邊啊嘛。咁所以變咗喺個打壓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尤其是嗰啲先進製程咧，就特別係受到影響啦。咁咪所以變 Nvidia 都咪好咯，因為減少咗競爭啊嘛。但係調翻轉咧，就係內地嗰啲嘅話就受到影響啦。咁所以你見到咧，其實嗱，華虹咪公布咗業績嘅，咁你見到華虹嘅股價都係麻麻地嘅，但係華虹嗰份業績咧，其實佢又唔係好差嘅喎。你見到佢哋個毛利率係都有得升啦，同埋嗰個設備嘅利潤率方面咧係去到103% 嘅喎。咁最主要咧就係市場就係擔心咧，就係嗰個嚟緊嗰個係競爭上面嗰個問題，同埋咧佢唔能夠咧係增加嗰個係生產力個問題，所以變咗咧。这个主要是担心紧中美的问题影响到半导体行业。 是咁，所以大家呢即係散股民呢都要多做功课，睇下环球嘅局势嘅变化呢都会影响到股市嘅投资气氛嘅。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卿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唔该 Kenny， 听日再倾，拜拜。 十年，原来眨眼就过，能共一起算是缘分。梦幻般一生，付出努力，收获也算不错。 心知道，凡事会有终结，各身东西日子练。明白分开一刻，未想告别，灯火似未熄灭。 凭着爱，有爱在你我心中， 凭自信，我哋闯出温那时空。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I believe love is in our heart。 就算分开也愿常在笑，人是生于斯，目光笑面，指望永远可见。 可知道延迟总有终结，回味细数甚多片段，情愿潇洒挥手用歌送别，他朝偶遇重见。 凭着爱，有爱伴你我心中， 凭自信，我哋闯出温那时空。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We believe love is in our heart。 从狂想到至今， 欢笑声音在远近。 从沙啦啦至今， 给我掌声在心中。从追赶跑跳中，有你知音共轻松。千载不变中，谁分开有日再见。 军马乐队的由始至今。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记住七月十六号。派第二期的消费券， 梗系记住啦 ，mark 低咗啦， 真系啊， 系啊， 第一期用晒未？ 用晒啦， 哇，你未用晒啊？转头落去食咗佢啦， 你想食咩啊？你想食咩啊？一齐谂一齐啊！ 叫叫啲钱你哋，系啊，咁样落去食完，我都仲有喎， 叻喎，我就系知你有先攞嚟啊 ！O 咧就可以谂办法，一次就食晒佢嘅，你又放心 咁样啊？ 咁又唔好，咁又唔好，讲笑啫，系啊，等我哋啲。年长的老人家请啲后生食，成日都系咁样。哎，老人家埋单，唔好俾后生埋单咁样吓。咁啊，唔知系咪咁啦？七月十六号就派第二期嘅消费券啦。咁啊，琴日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先生咧都有讲啦，130亿咧就撑市。咁我覺得咧，貨零售嘅業界人士咧，都覺得呢今次依2000蚊咧，大家真係唔～盡量唔好海外消費啊，因為都明嘅，我知道咧第一 round 嘅消費券咧，好多朋友其實買機票飛咗，跟住再連帶自己啲錢咧攞出去用啦，咁變咗個財富效應咧，其實就唔係好著實、好到位，俾到一啲香港嘅飲食業啊、零售業啊、銷售行業咁樣咯。咁寄望你個3000蚊用咗付諸東流就 OK 啦。咁但係你另外嗰2000蚊。你支持一下啲本地， 系啊，留港消費啊， 留翻啲俾開心香港啊， 系啊，真係叫苦連天啊！特別我近排咧有一啲朋友做零售咧，好感受到開始啲租又開始加翻啊嘛，因為個業主唔會叫做好似之前嗰兩年咁樣同你共度時間啦、因為依家個市開始好翻啲，但係當你嘅租金成本上漲啦，但係咧個銷售咧同舊時係維持嘅。话咧，咁你就唔系好搞得掂啦。咁啊，纯粹呢个业界吐吐苦水啦。咁啊，调翻转头同大家讲啦。咁啊，有啲朋友都会转会嘅，成日将个消费券转会啦。咁啊，转会咧都要等个日期，6月5号至27号咧，你好完成嗰个转会啦，就喺呢个消费券嘅网站入边嘅电子登记平台嗰度咧去办理，或者咧9间临时嘅服务中心办理。咁即系你可以去啲实体店嘅，又或者有9间啦，又或者喺网络上边揾翻呢个消费券网站嘅电子登记平台，你转一转换都得。因为今时今日支援呢个消费券咧，有好多唔同嘅电子收费平台啦，或者电子支付平台啦，你哋系咪用最传统嗰啲啊？当中有冇转过会噶？ 我就冇转过会嘅，由头到尾咧都系用同一只嘅，因为我自己都foresee到我哋呢啲即系有家室嘅话咧，通常都系拎去超级市场或者街市嘟咗佢嘅，系啦，咁所以咧我就都唔需要特别转会啦。总之佢个银码喺度咧够多啊，对我嚟讲系越多越好，咁啊好快脆就嘟晒咁样啦。 我都系嘟嘟卡嘅，我仲想分享咧就系话我之前。咧攞消費券嘅時候咧，又係用嘟嘟卡啦，然之後跌咗。 吓、 啊，真系噶， 系、 哦、 啊，跟住我咪即刻上网咯。其实佢都有好多嘅指示话俾你听咧，一步一步点样做，一步一步点样做嘅。 系， 你哋估下我最后攞唔攞得翻？ 攞得翻。 你咧？ 我唔知啊，钱咧我就睇得好紧嘅。 我就觉得咧，除非佢系张卡咧系俾人哋即系盗用咗，然后嘟晒佢。如果唔系咧，冇其他人嘟过，即系盗用过你啲钱嘅情况，但系你系会攞得翻嘅。 我系攞得翻嘅，我估系应该，我就觉得可能系有心人执咗，然之后摆翻出去啦。 系啦系啦系啦。 咁但系到最后我系攞得翻所有入边嘟嘟卡嘅银码咯，我觉得好开心、 啊。恭喜你啊！请食早餐。讲笑啫，嗱，讲多少少啦。其实点解要转会呢？因为转会都有好多唔同嘅迎新优惠嘅，同埋加码一啲抽奖啦。其实好多唔同嘅电商，我帮大家睇过咧，就系、是你通常转完会之后咧，第一笔嘅消费，譬如你消费500或者1000咧，咁佢就俾你可能转下啲号码啊，或者即系嗰啲好似 lucky draw 咁啊，即系俾你抽下摘下骰仔啊，跟住恭喜你啊，你有 20蚊优惠。 系啦，20蚊优惠或者数你用500蚊减100蚊嗰啲咁咯，不过要喺指定餐厅咁样。嗱，呢啲每件事咧，自己上翻自己嗰个支付平台自己睇咁啊。条款细则咧，亦都有好多嘅，做个精明嘅消费者系重要嘅。Vicky 同我哋睇埋个天气先啦，好嘛？ 好啊，好啊，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咧就系比较酷热嘅，市区最高嘅气温系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而稍后咧局部地区系会有骤雨，会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北风噶。而家嘅气温咧就系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16号载人飞船朝早9:31发射升空，三个航天员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目前已经进入飞船嘅返回舱，不时翻阅飞行手册。部分工作人员完成最后阶段嘅检查，开始撤离回转平台。回转平台最高嘅部分已经打开，已经露出火箭的图日塔。航天员成组的出征仪式朝早6:00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长许学强下达出发命令，三个航天员领命出征，登上专车前往发射场。截至今日，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进驻太空站已经满半年，正是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神舟16号航天员乘组。美国众议院规则委员会表示，将会在当地星期二下午开会讨论债务上限议案，有关议案需要在6月5号之前在国会获得通过。美国财政部早前警告，若果不提高或者暂停债务上限，估计到6月5号财政部的资金就不足以履行支付义务。总统拜登说已经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就提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达成原则性协议，并且将协议提交国会表决。麦卡锡较早时预测，他将会得到大多数共和党人的支持。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雷斯亦都表示，预计民主党人会支持议案。北韩朝中社报道，北韩将会在6月发射军事侦察卫星1号以及时监察美国的军事活动。报道引述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炳铁表示，即将发射和试验的军事侦察卫星1号和多种侦察工具对及时追踪、监视、提前压制和应对美国和他追随势力的军事行动，以及加强北韩的军事戒备，都是不可或缺。李炳铁说，美军向半岛地区调派空中侦察武器的作战和监视范围，对北韩和邻国构成严重威胁。北韩将会全面考量当前的威胁和潜在威胁，全面加强战争威慑力。翻嚟本港，将军澳日出康城首都一个单位怀疑被拆去部分结构墙，屋宇处发言人话高度关注事件，今日已经派员，系琴日已经派员到场视察，会全面调查系咪有人违反建筑物条例，会视乎调查结果向涉事人士采取惩处行动，包括刑事检控。屋宇处人员亦都到涉事单位的上下层单位视察，认为整体楼宇结构冇危险。屋宇署话，署方人员同涉事单位的业主、负责装修的室内设计师同埋物业管理公司职员去到涉事单位视察，发现有违规的情况，包括拆去客厅同埋睡房之间一幅大约2.15米高、72厘米阔、20厘米厚的结构墙， 已安装一道新门，署方得悉涉事业主已经主动安排承建商在新门的横梁之下安装临时支撑。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9， 日元 140.36， 瑞士法郎 0.904， 加元 1.359， 人民币 7.074， 英镑对美元 1.236， 欧元对美元 1.072， 澳元对美元 0.65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6。 日经平均指数报 31,181 点，跌5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1.67美元，卖出1942.17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三气温达到34度或者以上。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都系挤塞，龙尾喺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上香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喺明爱医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繁忙，咁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的朗天路去回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御豪山庄一带就比较挤塞。屯门的龙富路去回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慢车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喺天富海湾。咁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嘅支路去翻泽祥街咧就比较挤塞。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大埔仔村。咁另外油麻地嘅金粟街由于有工程啦，介乎炮台街至到渡船街嘅一段金粟街咧仍然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系要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郭平领衔主演。 由陈建斌饰演嘅崔铁军系警界三叉戟中嘅大哥，对白唔多，全靠细微表情动作演绎角色，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声叹气，浑身是戏。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的 YOASOBI IDOL 短短一个月已经在线上平台超过1亿的点击率，凭着动漫的人气，音乐作品偶像 IDOL 继续横行日本多个的排行榜。香港的情况又是不是一样充满着 YOASOBI 的气息呢？日本南榜推介歌曲 YOASOBI IDOL。 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YOASOBI IDOL。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接棒吧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陈清恩，是一位歌手和声乐指导，我已经接好这支广播棒，成功申请 CIBS 制作了一个多元音乐节目，有很多少数族裔朋友参加，希望他们用音乐可以讲多些他们在香港成长的故事。 CIBS 现正接受申请，等你接棒， 成功申请可获制作资助，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6月1号。 香港电台公共广播95年。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为什么的？什么来的？脑入面充满着1000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不完，每日都有东西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嘛。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今日先嚟讲下个国家任务先啦。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咧，会喺今日啊早上嘅9:31咧发射升空嘅。咁啊，三位嘅航天员包括咧景海鹏啦、朱杨柱啦，同埋桂海潮咧，咁啊会执行任务。咁啊，桂海潮咧就系呢个载荷专家咁样啦。载荷呢个字咧，知唔知系嚟自边一度嘅咧？原来嚟自卡车喎，咁咩嚟自卡车？嗱，载荷一词咧嚟自咧卡车司机咧载货嘅用语，而引申喺航天领域上边咧，就系除咗咧航天飞行基本嘅条件之外咧，仲会搭载一啲实验嘅设备啦、物品啦、同埋人员啦。简之而言咧，载荷专家咧就系咧负责咧收集数据、处理实验数据、维护同埋维修呢个载荷设备等等嘅咁样。咁啊，见到呢、這个载荷专家啦，桂海潮啦，啊都好文质彬彬咁样，佢戴副眼镜咁样同大家 say 个 hello 咁样，都厉害啦。咁啊，今次嘅升空咧，亦都引证住为到嚟紧铺路啊，2030年啊。呢、這个首次登月计划，关于中国方面啊吓，咁啊，边个讲咧？就系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嘅副主任啦，咁啊，林西强咧记者招待会嗰度亦都真系有讲嘅，目标就系2030年咧就实现中国人咧首次登陆月球啦，开展咧月球科学探索之旅咁样。哇！呢、這、一个真系地球一小步。月球或者呢个太空一大步， 系啊！如果你话要登陆月球嘅话咧，就用长征火箭啦，咁啊同即系成个嘅规格咧都系不一样嘅，可以飞得更加远嘅。咁、如果你话点啊？如果要飞月球嘅话咧，其实而家个嘅工作咧，例如系神十六啦，咁啊上太空嘅时候就继续咧就系令到呢个天宫嘅天空太空站咧，天宫太空站咧就营运得更加好啊、因为之后咧其实有段时间咧，我相信太空即系地球轨道上边咧，应该系会净系得即系。中国人的太空站在上面的、在太空那里提供服务的。到时就天宫就非常重要了。因为当人类上去这个地球轨道上面的时候，需要在天宫那里先歇一歇、再重新整装待发，然后就去这个月球那里出发的、所以其实就好像上了上去一个缓冲站这样。天宫那个工作的性质就很犀利的。现在也都叫继续组装上去。所以每一次有神舟嘅太空船上去、火箭上去嘅时候咧，其实亦都不断咧令到我哋嘅天宫咧就做得更加完美嘅。 系啊， 呢个非常之重要嘅任务啦。 就可以食翻个我哋中国人好漂亮嘅词语就系天宫造美啦，咁样吓。 系 咁啊，真系咁啊，航天嘅科技越做越好咧，亦都引证我哋自己嘅国家啦。咁啊，喺个航天科技嘅领域咧，好大好大好大嘅一个进步，要讲三次先够劲啊吓。咁啊，点解我哋讲咁多篇幅啊？因为转个头咧。 大家就可以透过咧港台电视31、32咧就可以观赏啊呢个神十六星空嘅直播。 系有个直播航天特别节目噶吓，咁、大家留意住香港电台啦，港台31、32啦。 咁大家密切留意啦。转个头，我哋都可能一路做节目咧，小小地开翻个 app 嚟睇一睇直播先。 系阿 O 同你讲养生。 早晨，早晨，今日继续晨光第一线，有李嘉仁医生，医生早晨啊！ 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天口庆啊，依家呀，系啊， 呢、这个各样都要小心啦， 明白， 唔好脱水啊，最紧要咧唔好夹硬嚟吓、如果好晒咧揸把遮， 系啊， 咁怕噶，我觉得。揸把遮，女士咧又避免晒黑。 系啦，啱啦，个个都系阿姐，个个都系阿姐，有把遮咁样系 有把遮，我哋有咩可以遮自己嘅身体咧？我哋打防疫针咧，已经所谓新冠讲咗好多好多，讲到有啲厌啦。咁啊，虽然我哋都要预防，系因为新冠仲系喺我哋之间咧。是好多的是好多新种的。好啦，另一样嘢是讲咗好多年是肺炎链球菌 ,pneumococcal vaccine, 肺炎链球菌。肺炎链球菌呢这个菌呢其实呢就周围好多时候空气中传播都有的啦。但我哋最怕是什么呢就是侵入性的肺炎链球菌的问题。在B B 仔啊，细个啊，或者长者咧，系令到佢哋有呢啲侵入性嘅肺炎链球菌嘅病，好似肺炎啊，甚至乎脑膜炎咧，就致命嘅。其实我哋已经打咗好多年噶咯，因为嗱，第一次肺炎链球菌咧，最初咧已经1945年开始有噶啦。 系 啊，最初咧我哋 P C V 四啊，即系。那個英文簡寫啊，由4到7到10，到呢好呢幾年一直流行都打 PCV13。咁呢個數字係乜嘢呢？就係佢係對付幾多隻肺炎鏈球菌嘅種類嘅。 哦， 係嗰個血清種類啊，4啊、6B 啊、14啊咁樣。咁啊，其實咧再睇啦，點解有7、10、13咧？咁然后呢又有听过一隻叫做23价肺炎链球菌嘅疫苗其实呢有多糖体嘅疫苗。呢究竟系乜嘢嘢呢嗱而家我哋最新嘅讲緊系最常用嘅 PCV13 呢系一种结合性嘅疫苗系做出嚟嘅。另外做嗰种方法已经好多年嘅呢PPSV23 咧就係、叫多糖體製造式，唔好理佢乜嘢啦。總言之咧，常用就兩隻。 係 個問題出喺邊度咧？問題出喺有一個問題咧，就係、咁多隻呢個不同嘅肺炎鏈球菌咧，有啲咧就特別惡嘅，尤其第三嗰隻 serotype 3第三嗰隻。好奇怪喎、我哋虽然话佢有包括第三嘅在内嘅呢个成效呢都系麻麻地嘅。冇办法无论你系细路仔呀大人呀、咁样都系好头痛。譬如有啲研究呢去2020年呢喺呢个50岁或以上呢 45% 嘅人系因为呢、第三型有呢、所谓侵入性嘅肺炎链球菌嘅病，即系严重嘅病， 系 45%。咁啊，梗会问阿 O 话问，喂，你有冇搞错啊？我哋打针打咁耐，你真系冇鬼用嘅啫咁。嗱，要承认 药物嗰啲细菌都会进化啊嘛，但系嘛， 有一个问题啊，始终啊，老实讲。你个疫苗嘅历史系几多年？就算你系1945年开始咧，都系几廿年。呢啲病咧已经系好多年嘅，即系我哋要继续进步。所以而家佢哋又出咗一只咧，有间药厂一只有一只叫15啦。 PCV15， 佢15咧又係多咗兩隻，但係呢個多兩隻咧又唔係包括針對我哋唔係好叻嗰只三嘅，係、 哦、 多咗兩隻，有、嗯、多兩隻咧就係、是、包括咗22同33嘅。 OK， 咁啊當然係多啲越好啦，咁啊。咁喺佢哋嘅藥廠嗰個數字咧，喺驗血啊嗰啲咁嘅免疫力咧，15咧係好過13，而對第三嗰個效果咧又好啲。 嗯， 但係另外一個問題啦，咁啊，舊年我亦都聽到啦，阿小明聽到有一隻 PCV 20嚟到咯， 係啦，20啦，嗱，去到啊，喂，你啲複 number 都複雜嘅喎，醫生，你啲 number 都複雜喎， 又多咗8啊、10A 啊、11A 啊、12F 啊、15B 啊咁樣，哇，頭都暈埋啊，真係， 嗯， 咁究竟係咪20真係好過15先？但係理論上咧，喺個覆蓋率咧多啲，梗係好啲啦，但係咧。在暂时我一定要讲是而家因为分分钟会变的，因为药厂的研究呢亦都会喐的。咁啊会不会是迟啲有啲更多的研究发觉20对付即其中包括对付3的亦都唔差呢，咁样。在而家嚟讲呢，在对付3呢个头痛嗰只菌嗰、那个品种咧， 系 15咧就好过20啲咁多嘅，但系会唔会再改咧？真系唔知。咁、所以而家讲咧，如果系长者，我哋话去到大概60岁到啊咁样，你应该预防肺炎链球菌，先打一针。喺而家就系先打13，然后一年之后打呢个 PSSV。23，先打13，一年后打23，咁就最安全。 明白。 但是呢有一啲新嘅嚟讲，药厂一定係赞成先打15，然后再 嗰啲有少少商业考量嘅估计。 再打23啦，但亦都会唔会有迟啲我哋可以打一次啊 ,20 日搞掂呢咁样。所以呢科学係喺度进步緊，千变万化。即係有阵时啊！我哋今年讲嘅嘢，啊，出年咧可能有啲修正，唔系话今听日嘅我打到 昨日嘅我咁样， 亦都唔系嘅，因为个大家嘅研究啊、数字啊，我哋又发觉多啲嘢啊，咁样样系即系，所以希望有啲进步，希望俾多啲保护力啊，长者啊咁样。如果细路仔又点搞咧？咁啊，我问过啦。我都打了几针13啦。 是咯。 而家点搞 使唔使20呢，有冇使咪进化呢， 而家先我哋先讲15先啦。 是15先啦。 可以先打多一针会唔会又好啲呢，咁样。打针系痛㗎讲真。咁同时呢呢啲暂时呢就唔系公家有得打嘅。你要搵私家打。 明白。 又系成本啦。唔系淨系钱嘅问题，系痛嘅问题。 是啊。 所以呢是一个好复杂的东西但是我们要注意肺炎链球菌的疫苗是有些新的。 明白。今天早上多谢李医生跟我们谈了这么多关于肺炎链球菌的一个状况和应该怎样去处理。多谢医生的分享，下集再跟李医生再谈谈。多谢你，拜拜。 春无敌啊，佢系太妹太妹嘅思考工。 早晨各位晨光听众，我是嘉明啊，你是不是一个有创意的人来的呢？如果是的话，今天我要跟你讲声 cheers， 恭喜你啊，今天是属于你的。为什么呢？转头告诉你。5月30号叫做 National Creativity Day， 即是说创意日。由2018年开始 ,National Creativity Day 就开始了。当年是由一间叫做 Screenwriting U 的公司发起的。他们希望透过成立这个专为创意而设的日子，去为所有创造者加油打气。无论你是艺术家定是发明家都好，只要有创意，今日就值得去向你致敬。那究竟今日应该怎样去庆祝呢？有些人就说最好就是入场支持。譬如话艺术展啦、艺术创意文化活动啦，甚或睇一场表演都可以噶。如果你觉得趁住呢一个日子你都想多啲创意嘅话，都鼓励你去尝试创作，甚至乎上下一啲同艺术有关嘅课程，无论系舞蹈、油画，定因为系音乐，只要你感受到嗰种创意嘅泉源不停咁想涌出嚟，我嘉明绝对鼓励你带你去试下啦。 嘉明真系啱啊！今日真系适宜跳舞，热到跳舞，因为30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今日大致天晴嘅，日间系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4度啊，新界就再高2-3度啦。稍后咧，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北风啊。展望啦，未来2-3日咧持续酷热啊，亦都咧有几阵嘅骤雨。星期三气温咧高达34度。或者以上啊，所以系咪你话热到跳舞咧？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唔讲夹买美股啦，夹买美股优势啊吓，同大家报下啲油价先。纽约期油咧收报啊，每桶咧73.04美元啊，升0.5% 啊。伦敦嘅布兰特期油咧收报啊，每桶咧77.07美元啊，都有得升嘅，油价持续咧喺啲高位嗰度徘徊啦。咁至于咧，贴士少少啦，睇翻咧，新加坡方面啊，港股嘅期指咧就低水30点。琴日咧，港股方面咧就真系麻麻地啊，成交方面又低啦，而且咧。各隻藍籌股咧都有顯著下跌嘅，今日可唔可以喘穩呢？轉個頭開市咧，大家就會知道更加多啦。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小白，點樣先算係一個 good morning？ 能夠一起身見到身邊嘅人對住自己微笑，呢一份平實同埋簡單，就已經係一個令人感到最舒服嘅早上。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線。 啱啱咧又講到咧，就係咧韓天飛呢個駕駛員啊，阿景海鵬咧，佢已經係第四次咧執行呢個飛行任務噶啦、 最多次數喎、 哦，係啊，好犀利啊！佢對上嗰次就係2016年啦。咁其實喺呢七年期間咧，佢都有分享過、就是，就係其實佢都係不斷咧去鍛鍊自己嘅身體，即係佢係咧12点前。就一定咧，就係、是、唔會瞓覺嘅，夜晚12点前係唔會瞓覺。咁跟住咧，佢差唔多有即係每日咧都要做600下嘅掌上壓啦，600下嘅 sit up 啦，然後咧又會跳繩咧過千次嘅，即係我覺得哇！好犀利啊！即係 佢有恒心， 係啊！佢能夠做到佢呢個崗位咧，其實都唔容易嘅。咁其實咧，我覺得大家其實都要有運動，即係唔係話後生啊，或者你有一啲飛行嘅任務咧，先要去咁樣去鍛鍊自己嘅身體。身體其實自己咧平時咧多啲做運動，對我哋嘅身體都會好啲。 我想講咧，依家有10多名嘅港澳地區人士咧，其實進入咗國家咧第四批嘅預備航天員復選嗰度。 係 咁有冇機會真係？有其中一位嚟自香港嘅有份飞去太空啦，即系唔好单用太空人呢个概念啦，即系你载荷专家又好，或者随行嘅工程师都好啦，因为 做到航天员呢， 系啊，因为入面都有好多要 train 心肺功能嘅嘢。你头先讲呢，譬如做好多大氧啦，跳绳几多下啊？1000下， 过千啊， 每日啊嘛， 每日 掌上压600， 系啦 ，sit up 600。 我哋有睇呢个经典嘅。日本漫画就是一拳超人，系啊，阿老师啊，佢就系教你点样锻炼咯。如果每一日做100下 sit up， 100下叫做掌上压咧，你嘅能力就会好高噶啦。不过你嘅头发就会冇晒嘅咁样啊，咁啊，你冇睇呢个咩？好搞笑喎！ 仲有好多，仲有好多头发噶，点 开 鹏？ 所以 好嘢， 唔同人啊，唔同咯。我哋讲翻锻炼先，唔好讲头发字啦。 其实你到上到去喺上面嘅时候咧，佢哋都要 keep 住去锻炼身体，即系唔系就系净系之前嘅事，即系准备功夫。 系啦，因为点解去到太空嗰度都仲要咁努力锻炼身体咧？无重状态底下，我哋嘅肌肉萎缩得好犀利嘅。 系啊。 如果咧我哋一停咗练习嘅话咧，咁我哋肌肉一萎缩，咁佢哋嚟到翻到嚟地球嘅时候，对佢哋嗰个适应咧，会有都几大障碍嘅。咁同埋咧，我谂其中一个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当即系佢哋上到上太空嘅时候，无重状态，不断去到做运动咧，呢个亦都系攞重要嘅 data 嘅其中一个嘅工作嚟嘅。咁佢哋喺太空做任何事情咧。都是实验来的。因为你去到一个这么特别的空间呢，你做任何东西其实都是等于面对着我们，如果人类真的将来越来越多冲上去太空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那样东西，现在这些全部都是做实验的。那他如果是跑步又好，或者 在太空上面踩单车都好，那他全部呢都是可以告诉我们拿回数据。例如他这个年纪啦，又或者是其他的航天员他们的年纪，那个肌肉啊，那个运动量是要做多少才可以平衡到呢？其实我系全部数据嚟嘅， 其实都唔容易啊！所以咧，琴日特首李家超先生咧都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嗰度指出啦，消息咧系令人振奋嘅，并且为到一众嘅候选人咧感到骄傲啊！祝愿佢哋咧喺复选入边咧充分发挥自己嘅才华同埋能力啦，脱颖而出，一步一步迈向太空梦。嗱，旧时我哋睇电影咧，觉得太空好遥远啊，但系依家咧又好似贴近啲。当然对我哋都好遥远，我哋又冇份复选，又冇份参选，但系好似哇，如果真系有一个香港嘅朋友仔 系有机会做航天员真系好骄傲啊！ 系、如果佢有嘅，即系越嚟越多呢一类型嘅航天员咧上太空嘅话咧，我谂都唔难预想得到咧。其实即系叫做航天旅行咧，喺将来都系 指日可待咯。 系啊，会普及好多。 系、啊，其实除咗啱啱有讲话体能咧，真系要好需要训练之外咧，其实喺呢一个载荷专家佢哋嗰个嘅体能啊，就算唔单止体能咧，仲要面对好多嘢咧，佢哋都有一个选拔噶。系啲乜嘢咧？就系佢哋要独立去生存两天。要完成一啲咧规定嘅任务嘅。 独立喺一个险峻嘅地方生存。 系啦，一个野外。 哦，野外。 系啦，沙漠。野外生存训练系啦，咁跟住咧，例如咧，就有一啲就系喺一啲好狭窄啊、好密闭嘅环境之下，进行一个72小时嘅睡眠剥夺嘅实验。即系佢能够去要有呢啲嘅挑战，其实喺精神上面咧，其实佢哋都要好强大先得咯。 系啊，方东升都系唔瞓24个钟啫嘛，就拍个节目出嚟啦。你谂下呢啲载荷专家几叻，72小时系咯， 仲要喺一个咁细嘅空间入边， 系啊， 即系对精神嗰个挑战好大。 系啊， 咁啊，继续加油啦，帮一班嘅航天员， 系啊，其实除咗佢哋之外咧，我哋喺唔同嘅人身上咧，都可以见到一啲咧体能上面咧一啲好强劲嘅，即系体魄嘅。其实喺加拿大咧，都有一个96岁嘅婆婆，咁佢喺呢一个5公里嘅长跑比赛入边咧。犀利！佢以51分钟09秒01毫秒成功咧，系打破咗95至99岁女子组嘅世界纪录。 哇！ 好犀利，即系去到90几岁，你都仲能够 几快话佢系？ 51分09秒01毫秒。 哦， 哇，好犀利！ 即系跑一个钟头， 系 系 咯，系啊，唔使一个钟。 90几岁， 系啊，90几岁啊，同埋睇相咧，见到佢咧都唔系话即系系。即系仲好有精神，好开心嘅。 似几多岁啊？我都真系似九十岁， 都 真 系似九十岁噶，都系有白头发咁样噶。 系啊，不过佢都 劲嘅。咁我都有 白头发，系啊。不过你金头发添啦。 隔篱嗰个系 train 嗰个人嚟噶。 但系调翻转头咧，啊，依家阿 Vicky 俾个新闻我睇咧，哦，原来佢都有一啲物理治疗师去训练底下，先可以创下呢个世界纪录嘅。 就第一次冇嘅，第一次冇嘅。 你听到收音机，你就唔好90岁喎。 哇，系啦， 佢得 同埋呢啲婆婆咧。即系呢一位嘅婆婆咧，当佢一参加呢一类型，譬如5公里嘅运动嘅时候咧，佢已经经历咗一个好重要嘅体能嘅训练啦。而佢喺创下呢一个纪录嘅时候咧，佢身边系仲有一扎人系陪佢跑嘅， 系啦， 一扎嘅，譬如系治疗师啊、医生啊，一路望住呢一位嘅婆婆咧，系啦，一有啲乜嘢，喂，系咪攰？系咪攰？系咪饮水？系咪饮水？即刻要帮佢啦。 系啊， 始终年纪大都系要好好咁保养嘅。不过 我90几岁，我行到路我都 唔系啊， 我都我哋陀佛啦。 呢个婆婆都犀利噶，佢话其实打破纪录唔系首要嘅任务，佢最想咧个目标就系众筹。佢想因为呢一件事嚟到众筹咧，去鼓励其他长者可以保持活跃啊，即系呢个系佢自己嘅目标。然之后就帮啲老人院咧嚟到去众筹咁样咯，即系我觉得佢个心态系啦，可能佢个目标好清晰，佢唔系净系为咗要打破纪录，佢有个长远嘅目标，对于佢嚟讲，可能就系有一个坚持喺里面咯。咁我觉得啊，好欣赏啊。 咁啊，希望透过大电波都发放下正能量啦，系咪先？正所谓婆婆走得快，一定冇古怪啦。咁啊， 96岁， 系啊，练习下就得噶啦。 都冇咁长 命，不过真系要练习有嘅，可能依家长命82岁啊嘛， 唔系噶，我估都80几啊，拜拜噶啦。 哦，咁啊，唔紧要啦，系啊，你嘅生命系你自己嘅，我又无意左右，系咪先？生命嘅长短，我哋哲学啲咁样睇，不在乎， 最紧要活得精彩， 系啦。 一个演出的诞生绝对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完成，就算你叻到可以自编自导自演自销，没有观众的存在，作品都没办法称得上为一场好的演出。所以每场演出之后都会有谢幕。谢幕顾名思义是一种表达感谢的行为，表演者会去到台上致谢，而谢幕不单止是给表演者在台上面享受众人的赞美，其实接受观众的掌声都是其次。谢幕的目的是要感谢所有令到这一出戏能够诞生的每一位成员，包括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以及是观众。不同的剧团又或者因应着剧情都会有不同的形式来到呈现出来，有一些会被演员脱离角色身份来到去谢幕，有一些就会将谢幕加入为表演氛围的延续。 无论形式是怎，最重要的都是大家有一颗怀住感谢的心。舞台剧还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希望大家都可以多些留意香港舞台剧的发展，尝试一下入剧场欣赏舞台剧，同演员在同一个空间之下一起同呼同吸，包保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能怪他烦厌吗？恋爱也很可怕，相恋游戏不可任性吗？年岁他流转吗？若然流泪有他珍惜吗？担惊恋爱受怕，有一些牵挂，有一些想我吗？躺床前欣赏的满月，泪水退一下，夜风吹熄晚霞，无言的心爱抱着我好吗？手拥抱停留在我家，沉重假如太差都怪我好吗？不可嫌弃好好游戏吧，谁换话还是他，有无言大雨下，冲动心 四分大嚟有 moon 听，用咗罗伦巴特嘅《恋人睡语》做歌名。 神光追踪三十一， 神光追踪三十一啊！星期二嘅早上，等我先揾阿唱先。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喂，阿唱啊，唔该。 哎，我是啊，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啊，唱啊，咁啊，今日夜晚咧，《孩子城市闯荡记》啊，继续咧，我会掹埋我仔仔一齐睇噶啦，但系唔知道有啲咩力奇咧。 哇，今集你要睇啊，真系要千祈唔好错过。今晚呢个《孩子城市闯荡记》系嚟到最后一集啦， 吓、啊，哇，最后一集啦， 冇错啊，咁、哎、啊，要留意啊，睇开嘅朋友，今晚七点半啊，吓，咁啊呢、這个。 親子真人 show 咧，我哋每一集都有啲小任務俾啲小主角噶嘛。 係啊， 咁啊，從中我哋揾嗰啲心理學家咧解讀小朋友嘅心思。今集都唔例外。今集接到任務嗰位小主角咧，叫做林樂兒。咁啊，林樂兒咧同佢爸爸咧好 friend 嘅。咁啊，好多人都話咧，即係爸爸同女咧都係個女係爸爸嘅上一世情人啊嘛。咁啊，林樂兒都係嘅。咁佢同爸爸 friend 到咧，話心靈相通。 咁犀利。 係啦，好認識佢老豆。 有冇玩過嗰啲卡咧？你知唔知背後係咪寫嘅 A 定係 B？C， 哇！呢啲真係念力嚟 㗎，呢啲念力嚟㗎，係 啊，係啦，咁啊，唔知道佢啦，但係佢哋兩父女咧，好好朋友，好 friend 嘅。咁啊，今日咧，阿樂兒咧接到嘅任務咧就係咧，佢為佢爸爸準備一份神秘禮物，俾個驚喜佢。咁阿樂兒咧就決定親手自己做嗰個禮物啦。咁但係咧，我哋安排咗一啲節目組安排咗啲人咧，忽然間跳出嚟話想用錢買咗佢呢份禮物喎。 嚇、啊！咁好玩，跟住咧， 係啦，嗰嚿錢都相當吸引添嘅。咁喺呢個金錢同埋親情之間，阿樂兒最終會點樣抉擇咧？咁啊，咁我哋即係當然關心阿樂兒最後點揀啦。但其實我哋頭先所講嘛，想認識一下咧小朋友喺呢啲思想掙扎啊，遇到呢啲問題嘅時候，佢會點樣抉擇？等我哋理解一下咧，我哋嘅仔女咧係究竟諗啲乜嘢噶嘛？咁啊，今集咧就係想透過呢件事咧去認識一下咧。點樣幫助啲孩子建立感恩嘅心，同埋咧另一樣嘢啦，喺生涯規劃上面，父母應該點樣去幫助自己嘅仔女咧？咁、哦、想知多啲嘅朋友，今晚七點半要留意《孩子城市闖蕩記》啊！ 係呢、這個《孩子城市闖蕩記》啦，咁其實我都偷思啊，即係譬如今日夜晚嗰集啦，聽完阿暢介紹之後，我都諗住咧做翻同樣差唔多嘅測試，去俾我仔，即係例如佢做一份禮物俾嫲嫲或者俾媽媽嘅，然後就揾人咧就。俾一個可觀嘅金錢，哦，我想試一下呢一個方法，又我都想知道自己仔仔點諗喎， 係咧， 俾啲考驗佢， 係啊，你睇咗今集，睇下當中有啲乜嘢得著，跟住可以試一下啦。 啱啊，好，咁另外八點鐘嘅時間，醫生與你、哦， 冇錯啊，咁今晚嘅醫生與你咧，逢禮拜二都有呢個醫學人嘅環節啦。咁上個星期咧嘅醫學人咧，就我哋介紹咗一位教授黃秀娟教授，今集就係下集嚟嘅。咁黃秀娟教授咧係香港中文大學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嘅教授嚟嘅。咁上集都提過啦，佢咧致力咧將人類嘅糞便咧，將啲便便轉化成為醫學用途。咁我哋今集咧就會睇下咧，佢同醫學院嘅院長阿陳家亮教授咧。成立了一個香港微生物菌群創新中心，另外亦都有一間生物科技的創科的初創公司。咁佢哋當中的這個創業的過程裏面呢是有很多困難的，佢哋怎樣克服呢？咁另外啦，黃秀娟教授亦都會分享一下呢，佢身兼這個醫生、科學家、教授、企業家同埋媽媽咁多角色裏面，佢點樣可以咧仍然堅持到啊？佢醫學研究嘅初心咧，點樣身兼咁多職又分身得到嘅咧？咁啊，想知道朋友今晚八點鐘要留意《醫生與你》啊！ 係呢啲咁厲害嘅人物咧，其實佢哋啲卡片都好得意嘅，一張卡片咧印唔曬，一打開個卡片嘅時候，一支聖旨咁樣跌出嚟嘅，嗰啲梯圖多到好犀利。咁但係點樣可以從中得到個平衡啊？咁啊，亦都係我哋作為聽眾同埋觀眾咧。可以一齐咧，就系喺当中又揾到啲道理啊！吓，十点半钟嘅时间系咩节目咧？阿祥， 去到夜晚十点半有呢个《詹姆的生命说明书》呢个科学嘅纪录片。咁啊，上个星期啊上集，今个星期带嚟下集。咁啊，《詹姆的生命说明书》个詹姆咧就系詹姆艾尔卡利教授啊。咁啊，詹姆教授咧就上一集开始咧就透过好多好简单、好生动嘅例子咧，同我哋解答咗物理学嘅一大迷思啊，就系、是、万物起源呢个迷思。咁啊，今集继续啦，佢咧会同大家讲下咧，人类系点样同埋几时发现宇宙嘅浩瀚啊？咁啊，我哋知道咧，地球喺银河系啊得一点嘅啫嘛，而银河系咧喺全个宇宙咧多到咧数以兆计啊，即系过十八千万亿 系啊，兆 啊， 系 啊，咁啊。究竟咧呢啲睇嚟咧咁多个银河系里边咧有冇咁有冇生物存在嘅咧？即系究竟我哋当中人类系咪宇宙当中唯一嘅生物咧？ 系咪 We are alone 咧？嗬？ 系啦，咁啊，詹姆教授咧就会用好多生动嘅例子咧同大家讲解一下嘅。 好，大家留意住今天晚上十点半钟啊，詹姆的生命说明书。唔该晒阿昌，拜拜。 拜拜。 咁啊喺九点半新闻之前咧，同大家睇睇一个嘅特别交通消息啊，受到塔树影响，大坑道来回方向近宏丰台全线封闭一带咧系挤塞噶。咁啊，上行嘅方向龙尾咧喺光明台，大家留意住啦。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朝早九点三十一分发射升空，三个航天员景海鹏、朱杨柱同埋桂海潮乘组出征仪式，朝早六点几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长许学强下达出发命令，三个航天员领命出征，登上专车前往发射场。三个航天员先后进入神舟飞船的返回舱，准备期间不时翻阅飞行手册。工作人员完成最后阶段的检查，先后关闭轨道舱和整流罩的舱门。截至今日，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进驻太空站已经满半年，正是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北韩朝中社报道，北韩将会在六月发射军事侦察卫星一号，以及时监测美国的军事活动。报道引述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炳铁说，即将发射和试验的军事侦察卫星一号和多种侦察工具，对及时追踪、监视、提前压制和应对美国和他的追随势力的军事行动，以及加强北韩军事戒备，都是不可或缺。李炳铁说，美军向半岛地区调派空中侦察武器的作战和监视范围，对北韩和邻国构成严重威胁。北韩将会全面考量当前的威胁和潜在威胁，全面加强战争威慑力。苏丹国内冲突双方同意延长临时停火协议，参与调停的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发表联合声明，说苏丹武装部队和对立的快速支援部队同意将临时停火协议的有效期延长五日，说延长停火有助争取时间，进一步向受影响的民众供应人道主义援助，恢复基本服务，以及磋商大幅度延长停火期。冲突双方早前互相指责违反停火承诺。报道说，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当地星期一在首都圈地区再度爆发激烈冲突，其中喀土穆市南部、因图曼市南部和西部地区战火特别激烈。联合国预计到今年十月，累计将会有超过100万人从苏丹逃到邻国，又说冲突导致苏丹国家秩序陷入崩溃，引发的庞大难民潮可能加剧区内人口贩卖、武器扩散等的问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三气温达到34度或者以上。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3%，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621点，升70点，总成交金额4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9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84点，跌3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5.2升2蚊，美团116.2是升2毫，阿里巴巴79蚊升个2，盈富基金18.8升两仙，比亚迪股份233蚊升3.2，港交所288.6跌4毫，友邦保险76.2跌4毫，安踏体育

广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啦，咁啊继续咧晨光第一线嘅时候咧，咁我哋电话侧边都已经有听众喺度咯 ，Vicky。 系，冇错啊，就系周小姐，周小姐早晨。 早晨啊， 早晨，周小姐你好啊，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咩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就分享听日我个侄女结婚嘅大日子。 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系恭佢哋咧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系。 大家都要互相包容啦， 要啊要啊， 要开开心心啦。 使唔使祝埋佢哋三年抱两啊？使唔使祝啊？ 都要啊，祝佢哋都 系嘛。而家咧，即系做喺婚礼嘅时候咧，有阵时都会问一问啲新人啊，你要我祝你咩啊？要唔要祝三年抱两？我唔使住啦。 系啊系啊系啊，我有阵时做 wedding MC 都要问 小朋友住咯。 嗯，唔紧要啊， 享受二人世界 系啦，享受系二人世界先咯。始终生咗 B B 出嚟，系啊，好大责任。 有冇收到消息？佢哋会去边度度蜜月啊？ 都系去欧洲地方玩。 哇，一玩玩两个星期嗰啲嚟嘅。 系啊，所以就玩得开心啲啦。 系啊，系啊，系啊。 听日会几点过去啊？佢哋出门，你会唔会见证佢出门啊？ 我哋净系去红棉道婚姻注册处10:30。 嗯。 咁就食一个 buffet， 就系大概12:00咧，就喺翻酒店度食啦，咁咯。 哦。 即系简单为主嘅。 系啦，从简噶啦，唔会搞夜晚啦，因为有啲老人家太夜，同埋有啲人。又要在第二度嚟咁样嘅情况咯， 系啊，其实而家好多年轻一辈结婚都喜欢从简啊，我自己嗰阵时都系， 系啊， 喜欢简单啲，即系唔好太过复杂，咁样最紧要大家一家人开心，我觉得 两方嘅家人 都已经变成一家人噶啦， 系 啊，食餐即系简单食餐饭咯， 系啊， 就因为疫情过后就大家开心啲咯， 系，咁啊，佢哋拍拖嘅时候，你有冇见证住佢哋其实一直以嚟都系好互相帮忙啊！ 冇啊，因为疫情都唔敢出去见。 哦，但系 sweet 嘅，你收到风，其实佢哋一直以嚟都系好 sweet 嘅。 系噶，开心嘅，最紧要佢哋自己幸福快乐啦，开心啦，相处要融洽啦。 嗯，系啊，包容最重要啊，互相包容。 后生就真系要包容咯，即系唔好即系喐啲就会搞咁多嘢咯。 咁做咩？你觉得佢哋脾气特别大嘅咩？咁 emphasize 包容。 惊佢哋惊而家啲后生成日都沉唔住气啊。 吓， 哦，睇性格嘅。 吓，咁啊要佢哋凡事都系包容啦、忍耐啦，要开开心心过埋自己嘅下半世咯。 哦，系啊，咁啊有啲咩？ 锡侄女啊？ 梗系要啦。 好锡，好好啊。 我都好锡我啲侄女噶。 系咪啊？ 系啊，系啊。 咁啊，有啲咩特别嘅说话想祝福佢哋啊？ 都系最紧要幸福快乐啦，身体健康啦，都系要。 系啊， 即系两个人一齐咧，身体健康都好重要，互相陪伴到老啊， 系 咪啊？ 唔系咧，唔好啊。 好啊，你想点唱咩歌呢？ 每天爱你多一些。 好啊， 特别将其实佢哋以后嘅生活都希望每一日咧爱对方都系多啲嘅。 系，每日都多啲，每日都多啲。 多谢晒， 多 谢 周小姐， 多谢周小姐你嘅电话。 拜 拜， 拜 拜。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事。 心灵。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仍爱你多些，再多些，渐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发疯。那句明天风高路斜。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渐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哦哦，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渐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哇，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渐满些。我最爱与你编写，哦哦，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情深者便爱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一首歌曲嚟自张学友，每天我哋多一些。嗱，有一个嘅特别交通消息，咁啊受到塔树影响啦，大坑到来回方向介乎咧就系宏丰台至到大坑径全线系封闭，全线封闭啊！咁啊一带咧都相当之挤塞噶。咁啊上行方向龙尾上林啦，下行方向龙尾去到边度咧就系白建士道嘅。咁啊驾驶人士咧喺呢个时候请改行其他嘅路线啦。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飲食圖鑑就由 Vicky 嚟， 係咯，啊換一換都好喎、啊。我知道你平時咧都有煮下嘢食嘅， 我中意煮嘢食啊。 其實你有冇？ 我琴晚都煮飯。 哦，係咩？ 係咯。 但是你有冇整嗰啲寵物蛋糕啊嗰啲 㗎？有啊， 你都有㗎嘛？ 好簡單嘅啫，其實 係咩？喂，揾日又可以介紹一下啲寵物蛋糕你點整、 啊啊， 簡單啲嘅 recipe 喎、啊。 好簡單嘅啫，真係唔需要太複雜。其實最緊要你整咩咧，狗狗都好中意食。但我有陣時都會想整靚啲嘅蛋糕，食材真係好簡單。你有菜心、雞肉，然之後咧用攪拌機打爛佢，因為有雞肉有漿啊，有漿力，佢就黏住㗎啦。然之後你擺一個好靚嘅盤，然之後咧落去蒸熟就得㗎啦。跟住上面咪擺下啲餅乾咁樣。 哦 好简单嘅咋， 系咯， 即狗狗在于佢哋嚟讲系咩啊？食乜都 食咯， 乜、 啊、 都俾佢食，佢就 佢哋食唔食得嘅，佢哋都会想食。 即譬如你菜心系绿色嘅，然之后你想要啲粉红色啊，或者橙橙地色，咪落啲三文鱼落去打烂咯，跟、 哦、 住就好简单噶啦，即所有嘢都系生咁样打烂，然之后倒一层落去、 嗯， 就倒第二层，跟住一齐蒸、 嗯， 你可以试下翻屋企。 听落几容易喎， 好容易嘅啫， 系咯， 跟住你整完好有成功感嘅，因为都 佢哋又开心， 系啊， 咁但系要整得靓就喺上面可能写啲字咁样， 我冇啊，我哋有啲蓝莓啊，蓝莓粒咁样，可能砌个九岁就九字咁 样，哦哇，你都好有心思、啊， 有心思噶， 好眼喎、啊，蓝莓仲， 咁、啊、你可以用唔同生果嘅， 系 咯，跟住系。 睇翻自己狗狗有啲乜嘢食得，乜嘢唔食得最重要。 系 系，因为有啲狗狗可能肠胃比较敏感，有啲嘢食佢唔食得嘅，即系譬如可能南瓜，有啲狗狗食得，有啲狗狗其实肠胃咧唔系咁好，就唔食得嘅。咁样咯，咁所以最紧要系注意一下，即系留意自己，即系你系佢嘅主人啊嘛，你最清楚狗狗系有啲乜嘢可以食同唔可以食。 我自己只狗仔咧，其实佢好多时如果俾啲狗粮佢嘅话啦，我试过揾嗰啲咧，真系咁讲，即系揾一啲可能哇二三百蚊一包狗粮，我觉得都几贵噶。 系咪？ 系啊，嗰啲狗粮俾佢嘅时候，又话咩三文鱼啊，又点样，又好好劲啊咁样，俾佢食咧，食身都屙嘅。 哦， 系 啊， 真系。 咁你真系要试粮。 咁系啦，咁所以咧就要后屘就揾翻一只咧，就专系俾呢一种犬种嘅狗粮啊，原来仲平添。佢八十几蚊已经有一包，咁、但又好啱佢食，即系食完之后你发觉佢鱼刺嘅时候咧，就系、是、一个好正常嘅咁样。 鱼刺，我谂讲起而家食紧嘢，我谂起嗰啲鱼刺，食、得嗰啲 鱼刺。系啊，佢去洗手间嘅时候，你即系我哋做主人会 feel 到噶嘛，每一次佢哋去洗手间都系啊，都会留意噶。 系啊系啊，因为你系从呢一啲嘢嚟到睇到佢嘅身体有冇出现状况，即系佢嘅便便系硬啊，定系软身啊，都好在乎。其实好多时候咧，狗狗。如果出现了问题，能不能够去即时去抢救，其实真的好看主人，看主人有几了解只狗狗。 系啱，哎，你呢句好啱啊！即系主人到底平时有冇自己放啊，定还是叫姐姐帮手放啊？咁样 系啊， 系，所以我每一晚呢，我都会坚持是自己放狗嘅， 好好啊。 因为第一只狗是我养噶嘛，就算屋企有姐姐帮手都好啦，咁唔系佢养噶嘛，只狗仔我噶嘛，咁我亦都会即系尽可能会带埋仔仔一起去，咁啊教佢嗱，其实我哋都要放狗嘅，呢度好锡只狗嘅，点样带佢？嗱，嗰啲地方，嗰啲地方可能有无啦啦青蛙跳出嚟，你唔好带佢去啊！ 系啊系啊，有野猪，唔好带佢去吠啊！如果唔系过嚟攻击， 有野猪我带佢一齐睇， 离 远睇。 即系你只狗都中意睇， 系啊！即系只野猪又望住我哋，我哋又望住只野猪。敌不动 可以共存嘅， 我不动 系啦，可以共存嘅，最紧要唔好互相伤害。 系啊， 系 啊， 好多野生动物其实只要你唔去袭击佢，唔去搞佢，我哋有翻适当嘅距离，其实大家系可以共存嘅。 系啊，啲野猪望多我哋几次咧，系知啊呢两个人咧就继续都系会望我哋噶啦咁样咯。 系啦，讲咗咁耐，今日其实咧好想同大家讲，我好中意食蛋啊。 食蛋 系蛋， 系 啦，炒蛋啊，蒸蛋、啊， 哎，我都好中意 蛋啊，都好中意。 蛋咧，我其中一个最中意食法就系蒸水蛋啦、啊。咁、如果你话要煎嘅，我就中意煎太阳蛋啦、 啊。我要窿边嘅。 我窿边，哇！你都有要求喎、 啊。 咁如果你话我系要炒蛋嘅话咧，我就中意用暗烈嘅形式去炒蛋嘅。 哦，即系你唔中意有啲嗰啲叫咩液体咁样咧？ 液体，因为你整暗烈有阵时一切开咧， 哦喺， 其实都有系都有啲蛋浆慢慢就流出嚟。 我中意番茄炒蛋。 哦，哇！最普通一个送我， 但系 番茄炒蛋送饭啊嘛， 但系好正。 系嘛？ 系啊，我都好中意食。咁但系今日唔系要同大家咧研究啲蛋嘅菜式，反而系想同大家了解一下咧，就系原来最近咧有一啲地区啊，啲蛋发毛啊。 蛋发毛 系啦，咁因为咧喺个运送过程当中，因为而家天气比较热啦，咁、可能佢系急冻蛋嚟嘅，咁跟住之后咧，可能运送嘅过程当中、清洗嘅过程当中变咗常温，变咗常温之后咧，就令到有啲滋生细菌嘅出现，然之后喺个蛋壳咧就发毛。咁究竟发毛嘅蛋啊喺蛋壳里面究竟食唔食得咧？你知唔知食唔食得咧？ 发毛嘅鸡蛋即系个蛋壳发咗毛， 系啦，可能有啲毛菌啊。 冇啦，入边我唔食噶啦。 点解？ 因为我见到出边发毛嘅话咧，我记得嗰啲蛋咧，其实系有好多嘅细孔嘅，即系好似经过咩显微镜喺入边有好多细孔嘅。 系啊。 咁嗰啲细孔咧，其实就可以沾染到啲细菌。 系。 咁啊，所以咧，买蛋翻屋企嘅时候，你都唔好话即刻拎佢清洗啊，拎佢做咁多嘢。咁啊，尽量保持翻个原状，或者我自己。有陣時忍唔住頸嘅，我都會去揾啲即係消毒嘅方法去清潔一下佢先。 係啊，因為咧小白比較愛清潔嘅，佢每日翻嚟都會幫我哋清潔我哋海面啦、 其實六點翻嚟嘅時候，我會係即係好似姐姐咁樣噶，我抹曬噶。抹晒个 panel， 系啊，咁所以讲翻蛋啦，就系、是、系啊，冇错，小白讲得啱嘅，就系、是、因为咧蛋壳其实咧唔好以为佢系一块硬壳咁样，其实佢有好多细窿细窿细窿嘅。咁、如果当有菌，你唔好以为洗咗清洁咗个表面咧就冇事，其实佢都会渗咗入去。咁、食完咧系会出现一啲吐泻啊，一啲唔舒服嘅状况。咁、所以大家如果咧买蛋翻嚟，最好快啲就放入去雪柜啦，系、啦，冷藏住佢。 咁、我明啦，佢嗰个鸡蛋之所以发毛就系因为佢原本喺一个冻嘅地方，佢湿咗，湿咗嘅时候 焗住，焗住咗嘅时候，系啦，跟住佢就喺个蛋，因为佢鸡蛋一定会可能有啲胶盒啦， 系啊， 或者用胶 焗住咗咯， 用胶盒就会出现呢个问题。如果用纸盒咧， 可能 有时都会锁锁 到啲水， 系啦，咁于是乎佢就喺个蛋个壳上面就发咗毛啦。 系啊，所以大家如果真系而家天气热啊，即系我相信蛋系每个家庭嘅必须 嘅必备 嘅食材嚟嘅，应该每个人雪柜都有几只几只咁样嘅，咁所以就小心啲处理咯。就记得如果真系发现到蛋壳上面系有发毛嘅，就尽量唔好食啦。如果唔系，即系肚都系痛噶啦。 嗯，系啊，咁啊啲鸡蛋啊好食噶吓，整下啲好食嘅嘢就好啦。如果发现有坏嘅，就劈咗佢啦吓。 我的享乐时代。 最近呢享乐时代的时候呢，我都发现仔仔喜欢其中一种的玩法。 是。 这种的玩法呢，其实虽然都是跟食有关，但是如果讲到玩的话，他们就一定是的了。因为呢我们细个的时候呢，也都会用买那些不同帽子，买冰格那些帽子，整雪条那些帽子呢。是。那用这些帽子去整不同形状的雪条的。 嗯。 好啦，咁由于呢个整呢个雪条就相当之简单啦。第一，你可以落啲由细饮到大嗰啲提子汁，浓缩啲提子 汁 咧，你可以将佢变成一个个嘅雪条啦，系啦，雪条啦。咁另外咧就可以朱古力奶，你试过？ 我试过。我试过就咁喺冰格嗰啲咧倒啲朱古力奶落去，咁佢结咗冰之后，你咪喺 哇好冻喎，咁样拎住个冰好冻喺个口入边， 好开心。 OK OK OK， 当雪条咁食。 系啦，咁有啲嘅做法咧就可能会特别啲嘅，例如你可以将呢个芒果肉咧就挖咗出嚟，然后打烂佢，跟住再将佢雪，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整法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嚟到夏天啦，咁嚟到夏天咧，其中一个我觉得几特别，就比较上少人会去做的方法呢，都是这种的冰，不过今次就不是纯粹一条的雪条了，而是刨冰。 哦， 刨冰啦，点解唔喺饮食图鉴讲咧？因为佢呢个咧就真系玩乐比较上多。 嗯， 因为坊间咧其实都有啲叫刨冰机咧， 系放小朋友定系大朋友都得噶？ 小朋友、大朋友都得。系、 okay. 啦，咁佢咧呢啲刨冰机就唔系我哋细个玩嗰啲，就咁攞个手喺度搅搅搅，系啦、 嗯。 因为呢啲冰咧刨出嚟嘅时候咧，佢嗰啲冰咧就冰粒比较上大，咁嗰啲就似系一大粒一大粒嘅冰。咁如果你真係要食到好食嘅刨冰嘅话呢，嗰啲冰呢应该刨出嚟嘅时候係有一种 powder 嘅感觉、即係粉状嘅感觉。 就 好似嗰啲好似雪咁样。 嗯。 好靓嘅雪咁样就可以不嚟食咁样。咁呢啲刨冰呢我就觉得非常之好啦。咁点样去到享乐呢，咁其实都有啲机呢你就可以买埋佢个帽嘅。咁佢个帽呢就譬如果我先将普通嘅水倒入去啦。倒入去之后佢就雪咗两个唔同嘅冰块。跟住我就放返入去呢一个嘅佢哋嗰个嘅叫做冰机入面嘅时候呢，我就按掣啦。啾一声呢，咁佢呢个冰呢就一路去到打，就将嗰啲冰呢就打成粉状。好啦，当佢打成粉状嘅时候呢，佢就一路去到搵个有个杯啦，咁就接住晒啦咁样。咁、然后呢佢都系一个冰嚟嘅，但係今次嘅食法呢就唔系好似我哋嗰啲提子汁冰咁样呢，就已经本身有味道嘅冰。佢呢就需要我哋另外再搵一啲嗰啲叫做果汁漿啊，去到咧就倒落去， 結身啲嘅， 結身啲嘅，因為我嗰個冰咧其實都已經係有好多水喺度噶嘛，咁我就揾啲結身啲嘅就慢慢倒上去，例如提子汁又得啦， 朱古力醬 又得啦，甚至乎咧可以加插好多咧，就例如係士多啤梨，咁有啲人咧甚至乎即係整得叻啲嘅時候，佢哋會將呢一個嘅士多啤梨咧就切碎咁啊。放埋喺呢一个嘅冰入边嘅，咁一齐打嘅时候咧，喺嗰个冰入边咧都仲有少少嗰个 powder 冰嘅感觉，咁所以我觉得咧呢、這个咧就小朋友一路做嘅时候咧，佢都可以一路玩，系啦，同埋佢嗰个出嚟嘅制成品咧系真系会唔错嘅， 靓嘅， 亦都好有成功感嘅原因，因为都系基本上都系部机整，你自己就零失败嘅。 但系你啲仔仔有冇系咁过一个钟就爸爸我想食刨冰咁样？ 梗系有啦，有，但 系又好玩又有得食。 系啦，呢部咧就机器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喂，我屋企得嗰啲可能几十蚊买一部嗰啲刨冰机，咁呢个冰咧，即系纯粹一部自己手搞嗰啲，其实都好玩嘅。 不过其实我想问啊，我雪一嚿大冰，然之后我攞嗰啲好似即系我嚟刨菠萝丝啊，唔系菠萝丝，萝卜丝啊嗰啲得唔得嘅咧？ 其实系得嘅， 系咪啊？ 即系呢个咧就去到啲酒吧嗰度啦，有啲好厉害嘅酒保咧，其实佢哋系用刀去到切冰嘅。 哦， 佢哋用刀去到削冰啦、切冰啦，做一啲好靓嘅形状，跟住再放落个酒杯入边咁样。咁呢个咧都系咁，当然系有本身佢嘅技术好好啦。 系 咁，所以就话其实 刀咧都一樣可以切嘅。咁如果你話你刨蘿蔔絲嗰個咧、 啊， 其實佢本身都係刀片嚟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啊，不過咧，我覺得最大嘅技巧咧就係你有冇辦法可以好穩陣揸住嗰粒冰。系啦， 系啊，可能要用啲防滑嘅手套咯，唔好整亲手。 系啊，如果你话纯粹自己只手拎住嚿冰，好快脆只手会冻到僵啦。 同埋融咯，你嘅热力。 系啦，同埋融啦，咁同埋咧，你万一刨下刨下嘅时候咧，你一跣手咧， 系 啊，冰系跣手噶嘛， 系啊， 咁好容易就会见血噶。 系啊，咁啊小心啲啦。不过夏天咧食啲冻冰冰嘅嘢就真系开心啲嘅。 系啦，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咧就唔好咁快食，咁啊去到晏昼黄昏夜晚当甜品食啦吓。